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十八度嘅，相对湿度71%，咁啊扭开心机，咁啊太好啦吓，又有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咁啊碰啱今日咧就4月5日清明节嚟嘅。清明时至雨纷纷咁样，咁啊话就话雨纷纷啦。但系今日咧天气干燥，所以如果即系各位听众咧需要去扫墓啊、祭祖嘅时候咧，特别咧要留意嗰个嘅火种啊吓。好，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时间都已经嚟到朝早6:09啦。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啦，喺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嗰度啦，陪住各位听众咧一齐起身嘅早晨啊！希望大家今日都系精精神神、健健康康。 晨光每日一格， 昨日呢、就不是病，只不过是因为即都是跟大家一样同心抗疫啊，咁所以咧，咁啊喺之前嘅时候咧，咁啊已经打咗呢个第三针啦，啊咁所以咧有少少呢个 side effect，咁啊当然啦，系咪？即系为咗自己，亦都系公德心嘅问题，咁啊梗系以最好嘅状态咧先至翻嚟啦。我听到我把声咧牛咁大声，就知道啊已经冇事啦吓，咁、太好啦！今日朝头早啊，晨光每日一格嗰度咧。我哋就可以睇得到啊，原来咧健康对一个人咧非常之重要。当你自己身体又唔舒服嘅时候咧，原来又睇到第二样嘢，就是、亲情嘅可贵啦。碰啱今日又系清明节，所以咧我哋都要咧就系多啲去到守护同埋记挂住咧就系身边嘅对你爱嘅人啦。甚至乎你的亲人呢一直以来对你的关顾对你的爱呢，可能就是在你自己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的原动力，甚至乎呢不经不觉原来已经成为了你人生的寄托之一。有些人是的，他不是很知道呢、到底自己那个生命上面有些什么啊，可能他每一天呢都是受到很多的、关顾关爱，忘记了即是疏忽了，或者有时候即系盲点大，哎呀，睇唔到原来嗰个亲情嘅重要性。我哋系人咧，好多时候往往就系、是要等到咧失去嘅时候，先至会觉得咧系紧张紧要嘅。倒不如今日啊，我哋咧仍然有好多爱喺我哋身边嘅时候咧，多啲关心，多啲关爱，多啲关怀佢哋，咁咪大家可以成日都系 keep 住 happy 啦。 长夜空。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释出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 寞感，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是最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陈百强念亲恩。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是清明节，清明节一般都比较潮湿，细个都读过啦。清明时节雨纷纷嘛，虽然睇翻相对湿度，今日又唔算特别高，咁但系饮食方面都系建议去湿为主。并且要跟从春季的养生准则，注意护肝。相反，中医的角度就不建议在这个时节吃太多容易引起发炎和过敏的食物，例如油炸的食物、辣椒、饼干零食、海鲜、笋类和羊肉等等。那有什么食物是适合在清明时节的时候吃的呢？譬如番薯，番薯是补中和血，益气生津的，而白菜就可以通利肠胃，而萝卜亦都清热解毒，芋头都不错，可以调节中气，补益脾肾。另外淮山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由于清明和春分其实相隔没几耐，只是15日，所以春分适宜的饮食汤水在清明节都仍然继续适宜食用饮用的。继我说，在春天这个湿立立的天气底下，除了要注意食疗之外，出下汗去下水都很重要。所以今日各位贤孙孝子都可以行下山拜祭下祖先的时候多啲劳动，除了以表孝心，亦都可以出下汗去下湿啊。 心机穿得很碎，细节地底定次序，把鲜花收于车里，钻戒放于裤袋里，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疲惫忐忑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派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答允吗 ？Baby， 甜蜜唱歌，又怕很公式化。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Yeah， 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说错话，可补救吗？很失败。 说出了字句，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 ，baby， 这么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但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 yeah, yeah。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答准吗 ？Baby， 甜蜜唱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出面十八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2%，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我之前咧睇报章嘅时候咧，就见到有啲新闻报道啦，就话咧都有啲男子咧都成30岁人啦，咁啊唔系啲咩事嚟嘅，系佢都好惨啊吓，因为咧佢咧就俾蚂蚁咬伤之后咧就身体感觉得到不适，咁啊于是乎咧就翻屋企唞下啦，喺外国嘅呢、這个。咁啊估唔到咧，即系几个钟啦，咁啊出现咧就系嘴唇发黑嘅一个情况。送院之后，哎呀，竟然间不治啊！根据翻本港卫生署资料显示啊，咁啊，俾有呢啲叫做有毒嘅接触类动物昆虫咬伤之后啦，伤口咧部分咧就会位于肿痛，可能咧就系出现局部地方或者咧就全身性嘅影响。佢哋都话到部分人咧就俾唔同嘅昆虫咬咗之后，有机会出现咧就过敏嘅反应。咁嚴重嘅時候咧，更加咧就會引致死亡啊！所以千祈咧就唔好諗住，誒俾啲蟲仔咬到啊，就冇乜嘢咁樣啦。咁但係咧，預防啊勝於治療啊，幾時都係咁講噶啦。咁如果你想，譬如啊，你都唔係一個出現於山頭野嶺嘅人嘅，屋企又好似冇乜蟲咁樣。但係都難保咧，就突然之間佢會行入你屋企噶嘛。咁特別咧係譬如螞蟻咁樣啦。剛才這個 case 呢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跟螞蟻有關，我都不清楚了。但是驅蟲呢就的而且確呢很重要的。有些人呢就或者很多很多朋友啦都會覺得啦，無論是什麼類型的蟲啦，只要有的話呢個心啊都好像不安樂咁樣。雖然之前都曾經講過，就是譬如俗稱的四腳蛇啊，那些鹽蛇啊，咁其實呢就是益蟲嚟的。咁佢哋咧就會幫你夾咧就夾咗屋企入邊嗰啲嘅害蟲。咁但你都唔想嘅話咧，咁之前曾經介紹過咩方法咧，就可以請佢走，唔好用趕佢走，請佢走。其實螞蟻亦都係一樣喎，螞蟻有啲譬如紅火蟻啊呢啲咧，其實都幾棘手。白蟻咧咁亦都會整爛你間屋啦。如果螞蟻喺度嘅話咧，咁都要諗下辦法咧，有冇辦法可以即係咩啊？又係請佢走啦。有好多唔同嘅计仔嘅，除咗咧就系做好呢啲叫做清洁嘅工作啦，有阵时都要封死佢嘅出入口啊，消除佢嘅行径路线，利用咧就系橡筋啊、咖啡渣啊、自制嘅一啲叫做驱蚁剂。有啲人咧更加就话到，喂，其实可以，如果你发现原来嗰个蚁窦啊就喺你自己屋企嘅话咧，咁就要更加要小心啦。其实蚂蚁啊，直由咧就系由嗰个墙壁嘅罅隙嗰度啦， 烂咗嘅木材啊，好细嘅窿窿嗰度咧就可以潜入去啊，我哋嘅屋企入面嘅，咁啊好好细只啦佢，咁啊揾到蚂蚁通行嘅出入口之后咧，你可以搵啲树胶嘅接合胶、树枝嘅接合胶啊，或者咧就系贴上胶带就封死佢，用胶啊靓仔啲嘅，咁你胶带即系嗰啲大嗰啲叫做贴纸咁样。sticker 咁膠紙咁貼落去咧，其實好快就霉啊！咁啊，市面上亦都有一啲叫做螞蟻嘅叫做驅劑啊，咁啊，大家就可以喺呢個出入口嗰度咧就塗上去，咁啊可以咧就避免佢啦。我之前曾經都介紹過嘅，例如爽身粉啊、酒精除菌劑啊、薄荷油呢啲咧，即係審落佢行經嘅路線啦，其實都可以咧就係有效消除佢哋嗰個嘅味道嘅，咁令到佢咧就蕩失路，或者咧就快啲揾翻自己屋企，就唔好再過嚟啦。徹底咧就係清潔啊，咁樣就唔好留嗰啲食物渣滓咧。今日亦都係最治標治本嘅方法啦。另外頭先提過咧就係橡筋啊，原來橡筋即係都係螞蟻討厭嘅味道嚟噶，即係嗰啲橡膠味道啊嚇。所以咧，即係除咗啊。我哋嗰啲叫糖啊、鹽啊，有陣時你箍住啲橡筋可以容易啲開之外咧，其實啊，將呢啲糖啊、鹽啊嗰啲罐咧，用啲橡筋箍住佢咧，咁啊，就算螞蟻聞到啲橡，聞到嗰啲砂糖味啊，但佢又聞到啲橡筋味咧，佢咧即係佢嗰個意欲都會低好多嘅。咁啊，呢個都係少少嘅方法，可以就希望佢哋唔好有咁多出現喺自己屋企啦。 近路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节伤患，疲态懒去数清，痛仰埋藏了靠耐性。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似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才不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念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上闭目，觉得呼吸不畅，都快天亮，无法放弃思想，再次无眠了太混账、其实想拖延就合实天窗，唱歌拼命唱，唱到心肺无力挽回，知清楚换身上，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心机，怕病危才不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情感像前尘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吃片药毒已经好。 时间来到早上6:29，一首的作品来自武康接的见字医病，18度的气温，听听新闻解报先，转头回来6:30之后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我是 Pixel 的 Marco。 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上6:38的时间，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呢就是有白元浩小白在直播室入面，咁有白元浩打电话俾阿钟哥。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清明时节啊，雨纷纷。今日呢句都讲唔到。 今日呢几好阳光。 係啦，我记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緊添。 系啊，所以有时候咧睇啲嘢好有趣嘅，即系如果佢中咧，就话哎呀，真系准啊， 准啊， 真系准啊， 传统智慧啊，系啊， 好有智慧啊，一唔中咧，哎唔中嘅都唔准嘅，你就会讲呢句。但系咧，你谂下，如果你谂下过去嗰五年啫，唔好讲得长，过去嗰五年。又真係清明節落雨嘅、 啊、 好似係多啲㗎喎。 係啊，我都記得係會多少少嘅。 係係啊， 係啊。 咁所以間唔中一年半年咁樣唔落都有佢啦、 啊。我又覺得呢唔係唔準喎、啊 嗯。 可能呢係唔知咩黃道，唔知咩轉咗啲咩呀，跟住唔知幾年一遇係會跳一跳嘅。我覺得似呢啲咩跳 Fuse 嗰啲時間喎、啊。 同埋呢佢係講前前後後嘅。記得這首詩係清明時節雨紛紛啫。佢冇講清明嗰日雨紛紛啊嘛， 係啊， 所以清明嗰日唔落雨又冇乜講錯啊， 係啊， 但係前前後後都有落過雨啊，係咪？ 準嘅，都係準嘅， 對嘅， 準嘅。喂， 嗱，而今日就好天啦， 係啊。 咁譬如話一啲大自然嘅現象咧， 嗯， 你會唔會俾某一啲嚇親嘅？一啲咩大自然現象嚇下你？ 會啊會啊，行雷閃電咯。 就係啦，點嗱？ 行雷驚啲定閃電驚啲啊？ 兩樣都驚，我兩樣都經歷過嘛，因為 咁、啊、但係你上山，我聽你講過啊，你上山 係啊， 閃喺你旁邊，你梗係驚啦。 好好彩有被家用啫嘛，嗰陣時都係一路心諗， 所以自己要孝順父母被家用。 係啊， 但係如果你譬如話喺屋企安即係叫做比較安全啲嘅地方 啊。 咁你見到閃電，其實你又唔係話超驚。 哦，係啊，唔驚，完全唔驚添啊！仲會喺個窗口側邊咧望，睇下見唔見到有啲閃電， 係閃落嚟咁樣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行雷咧，就算你喺邊，你都會俾嗰下雷聲轟咁樣嚇一嚇噶嘛。 哦，都係。 咁啊，咁所以行雷聲咧，就成日都會嚇到，成日都話啲小朋友，哎呀嚇醒嚇醒咁樣啊。 嗯。 都會俾一啲聲響嚇醒。我話呢個大自然現象啦。 嗯。 咁如果人為現象，你覺得有啲乜嘢可以比得上行雷聲？ 打裝 嚇你嘅。 打裝。係啊，我細個細個比較上多經歷呢個打裝，因為唔知係咪啲基建多啊。咁所以咧就係、是、上堂嘅時候啦，或者屋企附近咧。都有啲嘣嘣嘣咁嘅声，哎呀，最记得其中一个系行雷声。我以前细个都有同听众讲，我住美孚噶嘛，咁我咧系直望到呢个丽苑嘅屋企嗰阵时，咁啊丽苑拆啦，跟住咪起楼嘅， 系啊系啊， 咪嘣嘣嘣，嘣到嚟我屋企日日都听住嘣嘣嘣。 但系嗰阵时嘣嘣令到你烦定令到你惊先？ 佢远咧就系烦嘅，但系近咧、 啊， 即系譬如我系啦、 啊， 我翻学嗰啲咧，咁喺真系喺正隔篱咁样嘣啦，哇！真系咧，你张台都跳一跳咁样啊，好犀利。 呢、這个咧就有啲人就会觉得惊烦啦，咁样即系砰砰砰咁样。有啲人咧就觉得惊，即系哇，好似你咁啊，觉得哇打桩嗰声真系惊。咁、 啊、 打桩咧，但系佢好规律噶嘛，嘣。磅每一下好規律噶嘛，咁有啲突如其來嘅聲音咧，你就會突然間又好似行雷咁樣嚇嚇你嘅，就係嗰啲山門聲， 嗰 啲白門咧。咁以前咧，我細個住公共屋邨噶嘛，咁咧就係即係我門咧就對住人哋門口噶嘛，中間就係走廊，咁所以兩邊咧就係、是、窗門嚟噶嘛。咁如果大家都閂埋門咧，咁咪叫做唔扯風咯。 係啊係啊， 咁 咪 大家都好焗噶嘛。咁冇嗰啲對，即係如果你想成個成條村嗰一層都涼爽嘅，咁啊點咧？就我要開窗，對家都要開窗， 一齊開窗， 仲要大家都開門喎、 啊。 如果唔開門嘅話，你又係閂住噶嘛。咁、如果大家都開曬窗門同埋門，咁啲風咪扯住過，咁你咪大家都涼爽咯。 係啊， 又冇冷氣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咁但係咧，如果你開曬門，你唔整好道門咧，好多時就會出現一個現象，就係、是、啲風一扯嘅時候。嘣！个、 哦、 门突然间闩埋咗啊！ 系啊， 即系门出唔系咁稳阵噶嘛。 吓， 咁跟住咧就会吓一吓，咁大家就会好惊、哦，好似行雷咁样啊！ 哦，都有、啊，我细个都有俾呢啲声吓过、啊。 系啊系啊，如果你住就算你住其他嘅大型屋苑咧，都可能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噶嘛。 系啊，对流嗰啲风啊，好鬼劲啊！ 好啦，吓闩埋门之后，第二个出现嘅声，你估系咩声？嘣咁样突然，即系突如其来嘅闩门声。第二个出现嘅声系咩声咧？ 撞车 啊咩啊？ 撞车 啊咁又唔系未至于咁样嘅。通常出现嘅咧就系 B B 仔喊声啊嘛。 B B 仔喊声， 因为吓醒啊。 唉 ，B B 仔喊声咧，直头个心嚟一嚟添啊！ 中啊，咁啊大件事啦。所以即系所以咧，成日啲大人都话咧，即系话，哎呀，做咩唔闩好道门啊？其实除咗发佢系发两个晦气嘅，一个晦气咧就系话。佢自己都俾到門嚇親啦，第二個晦氣咧就話跟住會有 B B 仔喊噶， 哦，係喎，係喎，係喎 ，B B 仔俾個門整醒咗，又唔知咩事，淨係知嘭一聲，佢驚佢又喊喎， 係啊，咁所以咧大人就好驚閂埋門噶嘛，所以我哋細細個咧就養成一個習慣咧，就係如果你打開門，你一定要確保到門唔會俾風吹得埋，譬如話攞個 shot 或者攞啲嘢攝住到門啦， 嗯。 或者頂住佢啦，因為我哋會做足曬呢啲嘢噶嘛。但係咧，而家就未必個個會做呢一樣嘢，亦都係一種功德心嘅展示嚟嘅。咁我有個朋友咧，咁佢就住嗰個地方，佢話隔離屋嗰個人咧係好中意刻意大力閂門嘅， 咁衰嘅。 係啊，嗱，但係佢又好笑喎，佢話佢每一次就佢屋企就人多，就成有人出入，咁每一次咧個個都係 bang bang bang bang 咁樣。好大力閂門，我話佢係咪成家人啲關係唔好啊？所以發脾氣啊？佢話又唔係、啊，佢哋好開心嘅、啊。 但系咧， 佢哋好开心闩门啊， 走就系啦，呢个先得人惊。佢哋系习惯性好中意大力闩门， 啊、 即系有啲人咧，你睇电视剧又好咩咯，闩门如果大力咧就系发脾气噶嘛， 系啊， 闩埋道门咁样走噶嘛， 系啊。 咁但系咧，佢嗰家人咧就系好习惯性地大力闩门。 嗯， 咁呢个咧就系话，咁点解决咧？佢哋又好开心。呢、这个就是一种功德心咯。 哦， 即系原来住譬如话你食饭有 table manner。 系啊， 其实你住，除非你话我自己住一笪地，我自己住别墅，咁冇嘢啊，你自己世界啊。咁、 啊、 但系其实住一栋楼，你只要好多人住，甚至你住村屋，你都唔系自己住一栋啊嘛，可以一梯几火，即系一层一火都有几火喺度。 三火喺度，系啊， 三火都有自己嘅，即系住呢层楼嘅礼仪噶嘛。 系啊。 咁大家就會好少去記住呢一樣嘢，即係食飯你會知道啊 table manner， 但係你住嘅地方你有冇 living manner 嘅咧？即係你有冇住嘅一種態度嘅咧？ 嗯， 原來唔係個個人都識嘅呢樣嘢。 要有啊呢、這個，即係生活係大家一齊生活嘅嘛。即係既然大家隔離鄰舍，即係多啲我為下你著想，你又為下我著想啊嘛。 是啊，咁所以我朋友问我喂点样解决啊？我话如果你真系顶唔顺嘅，你咪直接同管理处讲，同佢讲话叫佢闩门细声啲咯。我话如果唔系咧，都可以兜一个圈嘅。譬如话你送啲嘢俾佢，送咩咧？譬如送个门摔俾佢啦，送啲嘢俾佢顶住道门啦，即系送一啲相关嘅嘢暗示俾佢听。你有呢个问题咯？ 我谂送门摔咧之前要譬如。跟他打好关系送盒饼给他啊过时过节送盒饼给他、 嗯、 跟他打好关系跟他先送个门锁好像没那么 odd 啊。 是啊或者什么直头找人送他回家跟着帮他闩门的时候做一次给他看嗱闩门是要这样闩的。 是啊啊真的要这样先得的如果不是搞不定日日都吓亲自己就不好啦。 好啊出门口啊阵间同你讲。 好啊细你啲闩门啊钟哥细你啲闩门。好啦、啊、一阵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返工拖住伴侣隻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早晨啊出面十八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1%。红色火将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啊咁今日呢就四月五号清明节咁同大家讲下清明节嘅由来喎。這個呢是來自小學常識科的咁就喂佢真係點嚟嘅呢你又記唔記得呢對唔住其實我都開始冇乜印象啦好彩做人最好係咩呢溫故知新揭揭百科全書又可以同你再讀多次咁講到喇刘邦就係漢朝嘅第一位嘅皇帝咁講啦相傳啊佢取得天下之後就想返鄉下拜祭父母墓地咧生满咗杂草，咁啊墓碑咧，哎呀，佢啲仲烂埋添，真系阴公啊！呢啲啊断落咗啊，烂咗啊咁啊！刘邦冇办法咧，就系辨认到碑上面嘅文字，揾唔到佢父母嘅墓地，佢咧就攞咗一张纸撕成四片，抛向呢个空中，佢就话到啦：指下指，当你哋落喺呢一个墓碑上面嘅地方，可能就系我父母嘅墓地。指下指起舞啦，好啦，果然一片嘅纸啊落喺一座嘅坟头上边，风都吹唔喐。刘邦就喺呢个墓碑上面睇到佢父母嘅名字，佢啊非常之高兴啦，即刻咧就请人重修父母嘅墓穴，就系咁啦。咁啊，刘邦每一年咧都会去到清明嘅时候咧，咁啊墓前拜祭父母。咁而清明扫墓亦都成为咗咧，就中国传统嘅一个习惯。今日大家有时间嘅时候啊，不过记住人多就唔好聚集啦吓，咁啊或者等疫情过咗之后咧，今日先至又再喺呢一个墓前拜祭。今日咧就放喺呢个心入边，或者喺屋企咧就记挂住先人。 心跳轻。 言语瞬间适合想放马每一段唱挂心的是爱吗太可怕不需多高贵的庆祝烟火中的倒数沿路世上最好是为爱跑步 这首作品来自 Jenny 李恒毅的刚好晨光几好，时间眨下眼就已经嚟到朝头早嘅6:51啦。咁我哋都有咧我哋嘅 KOL 系列，今日朝头早有 Mimi 啊营养师同大家讲下营养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 ，Mimi。 早晨 ，Barbie。 嗱 ，Mimi 啊，疫情期間咧，除咗大家話多咗食外賣之餘咧，嚇我都開始諗緊，到底食得多外賣咧，對於個人嘅身體，包括嗰啲咩血脂、血壓、血糖咧，會唔會都有好大嘅影響咧？ 啊，你都講得啱啊，其實真係即係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咁其實因為好多時即係出去食即係買外賣啦，咁啲嘢食都會可能係可能啲肉肥膩啲啦，多汁醬啦，咁或者係即係啲味道會有濃啲啊，咁呢啲都係即係鹽啊糖啊咁累積嘅話，其實鹽啊特別對嗰個嘅血壓嘅影響大啦，因為積住咗鹽分嘅話，相對都會令到血壓升高啦。咁如果啲汁醬多啊，調味品多啊，咁鹽又多。糖亦都多啦，咁亦都會影響咗個血糖嘅機會。咁同埋即係因為疫情期間都好多人就少咗好多運動嘛，咁都係坐喺屋企做嘢，咁甚至乎就食完又坐咁，咁好多都亦都同時間有咗啲體重上升，我都聽見唔少。咁呢啲都會影響咗個血壓啊、血糖嘅控制咯。 嗯，但是呢的而且確呢身邊的朋友呢都好多時話啦，因為而家呢即係隨住嗰個確診數字雖然回落啫，但係呢可能自己屋企人有確診啦，甚至乎係隔離緊嘅人越嚟越多呢，真係冇乜人可以呢煮到啲健康營養餐啦，又冇人出到去買餸啦，又冇人可以制定到個餐單啦，咁變咗呢可以揀嘅一啲食物種類呢就比較少啲啦。今朝早呢不如都請教下 Mimi 啊，如果呢我真係要幫人買餸啦，我想買一大包嘢上去俾佢哋自己呢可能要居家隔離嘅朋友去煮啦，咁其實有冇啲好嘅建議係可以避免到嗰啲三高啊、血脂、血壓、血糖都高嘅呢？ 其實第一樣嘢，即係如果真係咁好有親戚啊，有朋友可以幫手買下食材啊，咁可能擺到你門口咁啦，咁都希望見佢哋買翻啲即係新鮮食材先啦。第一，咁點解咧？新鮮食材通常個鹽分就會天然地少啲噶啦。咁而第二就係睇下會唔會即係買到啲嘅餸菜就會係唔好咁肥膩噶啦，譬如可能魚啦會低脂啊，或者一啲嘅貝殼類海鮮，咁其實急凍都得嘅，即係急凍好多魚柳啊。或者啲蝦仁帶子啊，呢啲都係非常之好嘅食材啦。咁而肉嗰啲就揀翻啲即係瘦部位就唔好咁多排骨啊，咩豬肋骨啊，或者係一啲嘅比較五花腩啊、肥肉多嘅位置嗰啲咁啊減少。其實呢啲食材係第一步可以令到即係大家會食得健康啲咯。 嗯，我之前咧曾經聽過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咧唔同類型嘅肉類，即係譬如話豬、牛、羊、雞咁樣啦。咁咧啲人就話啦啊，其實咧好似真係食豬肉咧係比較好啲嘅，係咪真嘅咧？喺營養角度上面， 要睇下究竟係出發點係乜嘢啦。咁如果你話講紅肉嘅啦，其實豬同牛都係紅肉嘅，包括羊都係紅肉嘅。咁而紅肉嘅特色就係會講個鐵質豐富啦。咁但係咧，佢嘅唔好處就係咧紅肉通常比較多一個叫做飽和嘅脂肪，就係、一個壞嘅脂肪，會增加膽固醇高嘅。咁我講下即係好嘅先啦，即係紅肉嘅話好嘅就係鐵質啦。咁如果而想真係攝取個鐵質足夠啲嘅話，其實越紅嘅肉係越好嘅，即係其實可以睇到啦。牛啊羊咧會比起豬個鐵質會豐富啲，因為豬咧係粉粉紅色嘅啫，係啦。咁而如果脂肪講嘅話咧，睇部位嘅其實就唔係話睇牛會多脂肪過個豬。咁如果啲脂肪位置，譬如大家都係揀啲腩位啊，或者買起嚿肉係一啲嘅肋骨位啊，呢啲有骨黐住，或者係即係一眼見已經一層層肥高㗎啦。咁呢啲大家即係豬又好、牛又好、羊又好，大家都係一啲脂肪較高、冇咁健康嘅選擇啦。咁就所以唔係話豬特別會比較健康啲啦。 咁而再去讲下白肉嘅话，就白肉嘅优点咧，就系佢嘅饱和脂肪会较低，咁所以咧就喺个饮食上嘅话，就系即系红肉食啲，咁其余多啲时间食翻一啲白肉嘅话咧，咁就脂肪少啲又健康啲，咁所以即系其实要大家要知道就系讲。食嘢食材配搭咯，多元化就唔好话诶猪特别好或者鱼特别好，就我一个礼拜食十次八次啦咁咯。 嗯，我都想问一下咧，因为好多人都会话啦，病嘅时候咧就可能想食啲清淡啲嘅嘢啦。咁你都知啦，譬如今次疫情咧，好多个确诊患者咧，可能真系病足六至七日噶嘛。咁日日都食得咁清淡，其实会唔会反而唔系咁好咧？ 嗱，个清淡要去睇下，就系我哋讲。清淡希望就唔好咁油腻嘅啫，或者一个本身个食材唔好咁油腻，而自己用翻一啲好啲嘅油，譬如你中意用橄榄油啊、芥花籽油啊呢啲，咁喺煮餸度落適量嘅话，其实都唔系叫做话好油腻嘅，即系我哋人始终需要食啲油，不过就叫优质啲、健康啲嘅油啦。咁而味道方面嘅话，就系我哋话唔好落咁多汁酱，咁其实味道都可以，仲要可以好香浓，就系你加啲姜啊、蒜啊，或者咧，我其实喺疫情期间，我都去超级市场买啲香料，好多都会去拣一啲而家好兴嘅四川嘢食啊，咁所以买啲孜然粉啊、辣椒粉啊，或者一啲干辣椒啊等等呢啲，即系要睇翻啦。即系如果你话我喉咙痛啊，又喉渴唔舒服嘅，咁梗系唔好食咁即系辣啊嘅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都差唔多好翻，或者再疫情期间，我想留多啲屋企，想食健康啲，其实都可以用香料去配搭，令到啲食物会比较香浓啲，但系就一啲天然嘅香料，唔系啲汁酱咯。 嗯，有好多人都会话啊，病嘅时候咧，想食下啲粥啊，或者系食下麦皮啊咁，但系咪都唔建议一日三餐都食呢啲咧？ 我绝对唔应该三餐都系即系食同样嘅嘢嘅。咁即係譬如今餐食咗粥啊或者麦皮嘅，下餐其实可能揀下啲粉面啊，或者食份三文治啊，或者可能係煮下饭食咁，因为都係一句嘅啫，讲食嘢一定要多元化，冇话一样嘢好就餐餐食佢啦咁，因为每种食物都有佢唔同嘅营养嘅分布，有啲呢就可能係即係譬如红肉就会铁质丰富啲，咁而白肉就会係少啲脂肪，咁我哋咪要即係样样都会去食下佢，等佢攞个平衡咯。 嗯，明白啦。咁所以咧，即系都希望大家可以身体健康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咧，而家系隔离当中或者系确诊嘅朋友咧，都记住啊吓。今朝早听咗Mimi嘅呢啲饮食 tips 之后咧，都希望大家可以 keep 住食得健康啲，咁就可以快啲复原，快啲好翻晒啦。 冇错，系啊，系啊，快啲好翻，大家。 好啦，唔该晒Mimi。 好，唔该晒。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早前已经向到访不予的住户留低通知书，相关住户可以凭通知书到派发站领取服务包。其他市民如果早前未能够收到防疫服务包，可以到区内相关的派发站作简单登记之后领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不会参与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她在6月30日完成任期之后会结束42年政府服务生涯，在剩下大约3个月的任期里面会做好特首选举和政府换届交接等工作。林郑月娥说，去年年初已经向中央表达不寻求连任的意愿，得到中央的理解和尊重，强调不连任的唯一考虑是他的家庭，形容家庭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部分。被问到有报道指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将会参选，林郑月娥说暂时没有收到任何官员辞职，不方便评论参选特首的人士。他认为特首最重要的特质是履行好双负责制，把持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十分嘅时间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咧就假期嚟嘅，咁啊，交通组嘅同事咧都咁啊要休息一下，咁啊，转头咧就会同大家咧就系出嚟噶啦吓。不过咧就唔系而家呢一节，咁而家呢个咧就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先同大家睇睇咧就系喺2022年啊4月5号，咁啊今日啦。上午七点至到下午六点钟咧，今日都有一啲嘅改道啊，或者系交通嘅安排。咁啊，运输署方面咧亦都会有公布嘅。咁喺呢个柴湾歌连臣角一带嘅坟场附近啊，将会实施咧就第三阶段嘅道路封闭安排。咁啊，除咗专线小巴、红色公共小巴、零车出殡行列嘅车辆以及咧就系持有许可证嘅车辆之外，所有车辆喺上述期间咧就将会禁止驶入咧就系连城道以及咧就系歌连臣角道噶啦。咁啊，市民咧就可以喺港铁柴湾站乘搭咧就港岛专线小巴，咁啊16A 啦、16M、16X 以及咧就18M 前往咧就歌连臣角道噶。咁啊，或者咧就喺筲箕湾巴士总站乘搭新巴第九号线前往咧就石澳道近歌连臣角道一带噶，咁啊运输署咧预计喺柴湾坟场一带嘅交通咧就将会咧就较为挤塞噶啦吓，咁啊驾驶人士咧亦都要尽量避免咧就驾驶前往有关嘅地区，咁啊如果遇到交通挤塞嘅话咧，一定要互相忍让，咁啊同埋遵从下咧就系警务人员啊喺嗰个位置嘅一啲嘅安排啦，咁啊另外咧就有啲嘅道路封闭，咁啊都系因应住咧就4月5号清明节当日啦吓，咁啊有啲咧都已经系开始咗噶啦，咁上昼嘅5:30，即系都已经开始咗啦，至到咧就系下昼嘅8:00，即系晚上8:00就会封闭噶，禁止车辆咧使用啊，咁啊紧急车辆除外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吓，咁啊由呢个高超道通往坟场嘅通道，咁啊就系呢一个位置咧，咁啊将会咧就系封闭噶，咁另外数务人士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使用位于港铁调景岭站对面嘅华永行人径，或者咧就系高超道通往坟场嘅通道，咁啊步行前往咧就坟场嘅，咁啊由于华永行人径咁啊建有咧就系有石级嘅，咁啊使用轮椅人士咧就请使用咧就系高超道嘅入口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由於墳場一帶嘅車位數目咧，亦都係有限啦嚇，咁啊避免咧就係人多擠塞嘅關係，咁啊公眾人士咧就可以考慮提前或者咧就延後掃墓，以及咧就係使用一啲嘅公共運輸網絡啦，最好噶啦。咁啊，警方咧就會喺4月5号啊期間咧，各區實施特別嘅交通措施，方便市民咧就前往掃墓嘅。咁啊，受影響嘅地區咧其實都幾多噶嚇，包括咧就係柴灣啦、薄扶林、香港仔、將軍澳、西貢、鑽石山、長沙灣、和合石、沙嶺、青山、屯門、爭咀、咁啊葵青同埋沙田等等嘅，啊部分路段咧，咁啊大家咧就會見到咧就係、是有啲嘅封路啊，或者改道嘅措施嘅，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呢一個交通嘅變化啦嚇。咁啊，另外咧就會見得到咧就係有啲嘅巴士公司啦。咁啊，由於咧就係九巴同埋呢個新巴，咁啊城巴，咁啊亦都咧就係會有唔同嘅新嘅路線嘅安排。咁啊呢度咧都未必詳細同大家講啦。咁啊，但係大家可以上翻咧有關嘅網站望一望嘅時候咧，就可以知道啊到底呢幾間嘅巴士公司啊，佢哋嗰個嘅叫做改道嘅情況咧係點樣啦。咁啊，都有幾多嘅路線咧係改嘅，有啲咧就係今日咧，為咗清明節嘅時間咧，就咁啊專登咧就做一啲嘅路線，去到咧就係服務市民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呢一個嘅交通嘅變化啦嚇。咁啊，早上嘅時間嚟到7:14啦嚇，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呢個交通嘅消息啦。咁啊，轉頭亦都會再同大家講下嘅。而家先聽聽咧就係晨光大學。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和我们聊天的早晨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嗯，最近咧，我睇到一个古仔啦，咁我都想问一下阿周博士咧，有啲咩意见？就系话呢个故事嘅主人翁咧，其实佢就好用心去到经营一样嘢，就系佢嘅婚姻。咁啊，经营咗咧十几廿年之后，突然之间佢嘅另一半要离开佢啦，哇！佢直头一蹶不振，因为佢回望翻转头咧，真系花咗好多心神同埋时间喺呢一样嘢度，咁令到我咧就喺度谂系。其实我哋人生咧，可能喺未必净系婚姻嘅，可能系工作又好啦，甚至乎某一啲嘅关系都好啦。我哋花咗好多时间同埋心机去到经营，但系佢要离开或者佢要失去嘅时候咧，我哋有时系控制唔到嘅。咁不过嗰个带俾你嘅挫败感咧，系可以好大，你会觉得好似唔通我一路做嘅嘢都系白费嘅，或者点解会冇我所预期嘅结果噶咁样？咁面对呢啲咁。所谓重大的失去的时候，周博士，我们应该怎样去看这件事呢？ 是啊 ,Kitty, 这个很常见，特别在我们的社会，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性别的差异，就是女性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其实我觉得都对女性很不公平的，自幼就要扮靓，要可爱，要乖，要听话，还有要超级重视感情。即系要话好多女性朋友啊，好 friend 啊，咁一定要所谓嫁得出去啊，有人要啊，有人中意啊，有人娶啊，个婚姻又要幸福啊，嗰、那个比佢生命仲要大啊，嗰、那个价值咧。所以我遇过无数咁多嘅女性，一遇到婚姻问题啦，我唔敢话崩溃啦，但系至少系真系冧晒嘅，成个人系抑郁症啦，想自杀啦，系谢晒啦，或者离婚或者失恋之后可能。几个礼拜，开个人好似老咗十年咁样，或者甚至有啲系一年之后会听到佢有 cancer 啦，或者啲好严重嘅慢性病啦，特别往往就系同即系妇科病有关，可能系乳癌啊、子宫颈癌啊等等啦，即系你唔爱我，老公唔爱我，于是我呢个性嘅部分已经冇需要啦，我潜意识已经同紧自己呢啲部分讲，你冇用，你冇价值，冇人要你啦。咁佢咪病变咯？即系身体好听我哋话噶嘛，身体嘅病都系嚟自我哋嘅情绪吓，咁呢个都系我哋值得留意关心嘅吓。咁所以正话阿 Kitty 讲得好好，即系嗰种一蹶不振啦，嗰种挫败感啦，同埋系其他人唔容易帮到佢嘅，因为佢卷咗入去嗰个情绪啊，然后觉得冇人明我，甚至觉得我生命再冇任何价值啊，即系唔会再人爱我噶啦，即系我失去咗最重要嘅嘢，一切都再冇任何意义。咁好容易卷入去一个抑郁症嘅状态，咁呢个都有一定普遍性嘅，咁所以我谂我哋喺个观念上要好清晰，即系我哋可以失去任何嘢，唔会重要得过失去我自己对自己嘅爱，失去我嘅自尊感、自我价值感。如果一段关系、一段婚姻令到我冇晒自尊嘅，令到我根本都冇自我价值嘅，令到我不被尊重嘅。咁呢段关系有咩意义呢？即係我觉得我哋一定要好清晰，即係因为喺传统嘅社会里面呢，往往即係女性係卷咗入去呢一个性别角色里面，要满足社会嘅期望，咁俾到女性好大压力啦。咁所以呢个係我哋好值得关心嘅，即係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哋成个社会都能够对譬如单身嘅女性多啲嘅肯定啦，或者对感情嘅变幻多啲嘅同理心，多啲嘅理解啦，唔需要自幼到大就觉得女人你一定要嫁俾一个人啊，咁先有幸福啊等等啦。咁其实自有价值感可以有无穷尽咁方式去发展嘅。咁同埋加上男女对婚姻嘅期望，往往个差别又好大嘅。咁呢个往往令到女性其实系有啲唔公平嘅，因为好多男性总系觉得第一佢嘅重点摆喺工作嗰度，所以我。大胆讲啊，十个女性，我听到九个女性都同我讲同一句说话嘅。我男朋友或者我嘅老公唔明白我感情嘅需要。系啊，咁呢个系非常非常常见嘅，因为男性成个成长又好唔一样，即系唔系好善于讲感受啊，甚至唔系好重视呢啲情感，甚至有啲男性根本好害怕亲密关系嘅。好驚有人黐埋嚟，佢好中意自己喺个山东嘅里边嘅，即系自己对住部电脑啊等等咁样。即系。甚至有前阵子仲有一个男人同我讲，即系佢同一个即系已经成日话好冷漠冇感情嘅女子一齐，最近忽然同我讲结婚，咁我就呆一呆，我就问咦你 点解同佢结婚嘅？ 系责任定系爱？你问佢。 系啊，我就唔知道问啦，因为每次喺个面前，佢都讲到我仲以为佢飞咗去噶啦，次次喺度投诉个女人，个女人冇眼，唔点点点啊，讲个女人踩到个女人系一劈嘢咁样噶啦，即系个一两次见面都系咁啊，拍拖年几两年，然后佢忽然间同我讲结婚，我要做咩结婚？佢忽然间同我讲。诶、哎，你唔明噶，人又有责任噶。你到我而家咁四十几岁， 嗯， 点都要做呢啲嘢噶，就咁咯。 系， 咁我你开唔开心？唔开心噶，咁冇办法噶、 哎。 做人就系咁噶啦，咁样。 嗯， 即其实几可悲嘅成件事 系。 咁、啊、所以我哋真系值得问翻自己，我系边个啦？我嚟呢个世界做啲乜嘢啦？ 吓、嗯， 边、啊、个真系俾到爱你啦？真正嘅爱存在喺边度咧？即我哋。即系睇啲电影、睇小说，有时睇得太多，咁就真系害尽苍生啦。 即系要诚实啲对自己咯。即系每个人可能佢嗰、那个生命里面重要嘅东西，或者佢重视嘅嘢都唔同嘅，咁就唔应该用其他人嘅一啲标准去到加诸落自己嗰度。因为如果其实都几矛盾嘅，你做一啲其实自己觉得唔开心嘅嘢，但系你又觉得要继续去做咧，即系永远嗰个结果都唔会系快乐嘅。我觉得。 同埋值得提多一句，阿 Kitty， 你正话第一句讲咪呢个女主角用咗十几二十年去经营一段婚姻，佢瞓晒身去经营一段婚姻，最终对方离开咗佢吓。咁呢个当然个另一个大嘅课题就系、是，我哋好有意识瞓晒身去经营一个事业或者婚姻咧，唔表示佢会成功嘅、 嗯。 我哋系想提一句吓，切记用我需要嘅方式去爱对方。 嗯。 谨记尝试用对方需要的方式问一下我有没有用到他需要的方式我去爱他、嗯、他感受到我的是爱还是压力 我遇到无数即是女性比较多就是又是瞓身在一段感情里面然后我很多时候听啲男性讲或者我跟啲男性做很多 coaching 嘅时候男性会讲那些都不是我要的东西他都不知道我要什么咁所以呢个都系另一个即系当头棒喝嘅，即系唔好以为自己瞓晒身去经营就一定有效，因为我只系用紧我嘅方法，我未必感受到对方嘅需要，或者我未必我只系用紧我嘅标准。 系有时只系自嗨系嘛，自己做咗系啦，我织咗件冷衫俾你咁样，我三日三夜唔瞓，咁但系人哋都唔中意呢啲衫系咪先？佢唔着你又失望。 最近遇到一个例子都系嘅，佢哋系。就是结婚的了但是个男子一天跟我在那里睡他很不满就是那个女朋友呢每天都逼这个男子讲叫他做老婆你一定要叫他做老婆、 哎、 然后经常甚至每次都一做爱呢他就变成交换当个男人想跟个女子做爱、嗯、你叫我老婆做紧爱的时候叫我老婆 是真的叫我的名字 是不叫啊是不断叫啊即是令到男人即系个男人都话明明系做紧，我好激情。你忽然我就觉得好冇瘾啊，即系好似做生意咁啊！大家而家喺度，即系嗰种情感系好抗拒啊。所以呢个只系啲冰山一角嘅例子，但系啲真实嘅例子嚟嘅。即 系 个女子觉得啊，我充满住爱啦，我终于感受到爱啦。我哋不断要问呢个系你嘅需要定佢嘅需要咧？小心将我需要加诸喺对方身上咧，其实系情绪勒索嚟嘅。咁所以一段婚姻经营咗十几年会离开咧，唔系偶然，亦都唔需要话嗰系死八公边个拆，即系唔一定要闹边个嘅问题，即系而系问翻我系咪懂得去沟通，我有冇用到对方嘅方式去沟通吓，咁、我哋值得一齐学习。 嗯，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周华山博士倾到呢度嘅，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 早晨7:24，电话侧边嘅揾阿钟哥同我哋讲下天气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出边咧啊？点啊？ 出边嘅环境咧，我阵间讲。我先问一问你先，而家嗰个相对湿度系几多？ 68。 系好低啊， 低啊， 好干啊， 干燥系啊， 系啊，我行出嚟已经 feel 到啊，我真系干到无伦啊，咁所以如果大家特别系今日，因为可能系清明节扫墓嘅朋友们咧，真系要小心火种啊吓， 系呢个一定要啊吓，因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有生效紧咧，系咪都提醒我哋？ 已经系 红色啊，系啊。 嗱咁啊，今日咧就有今日如果你话以扫墓行山嚟讲咧 ，OK 嘅， 嗯， 因为。而家暫時天光啫，即係早上咧就未至於好熱， 咁又輕輕有陣風 ，OK OK。咁如果你係户外活動咧，當然今而家疫情關係就唔係咁鼓勵，唔咁鼓吹啦。咁但如果你真係話，我都要行上去嘅話咧，咁留意火種啦。 嗯， 唔使話著件太厚嘅衫嘅。 系咯，咁啊，留意住呢啲火种啊，即系今日其实都干爽啊，总括嚟讲个天气嗬。 啊，系啊，呢个形容词好啊，又干又爽啊。 系啊，所以今日做户外活动啊，都几好噶吓。好啦，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张哥，拜拜。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要万年直觉，寻一次质问，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那需要，合至一半，战士一半是撒旦，不必。 找來 Jeremy 伴這首歌曲，外面19度的氣溫相對濕度 65%，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就生效緊，外面天氣方面大致天晴以及乾燥，日間炎熱，最高氣溫28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以及乾燥，日間都是炎熱的，都不厭其煩提大家，如果大家今天要去掃墓的時候要特別小心，就是火種啊。 今日是4月5日，星期二，农历3月初5，24节气之一的清明。适宜祭祀、开光、定盟、纳彩、裁衣、拆卸、修造、动土、安藏、开始、安机械。 日都算 OK 喎， 知足常乐啊！今日记入宅、安葬、佛墓， 使唔使记低佢啊？ 随心得噶啦！今日都系国际图书馆工作人员日， 多谢每一位喺图书馆嘅工作人员，令我哋可以享受阅读嘅乐趣。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民政事务局宣布，十八区民政事务处将会在星期四在全港设立大约90个防疫服务包补漏拾遗派发站，俾未能够收到自今个月2号起向住户派发防疫服务包的市民前往领取。各区防疫服务包补漏拾遗派发站将会在星期四至下星期三运作。派递防疫服务包的工作人员早前已经向到访不遇的住户留下通知书，相关住户可以凭通知书到派发站领取服务包。其他市民如果早前未能够收到防疫服务包，可以到区内相关的派发站作简单登记之后领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谈判仍在继续，他认为谈判成功的机会永远存在，俄方的出发点是比这些机会得以实现。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能够以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导向，而不是听从外界顾问的意见。一旦出现成果，很可能召开两国领导人的峰会来巩固成果。他又说，俄罗斯愿意和西方进行真诚的对话。对于美国总统拜登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犯，拉夫罗夫说，西方有些人良心存在问题。拉夫罗夫又认为，反俄制裁对世界经济伤害很大。中国驻欧盟使团回应欧盟反虚假信息机构的涉华文章，强调文章刻意歪曲中国立场主张，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提醒有关人士不要选择性实名。欧盟对外行动处反虚假信息机构日前发表文章，声称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自称中立，但实际并非如此。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说，中方历来主张和平，向来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倡导维护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堅持按照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辦事，主張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發言人指出，烏克蘭危機發生以來，中方一直致力於勸和促談，為推動局勢降溫作出積極努力。反問這幾十年來，是哪一個散佈虛假信息、發動戰爭、侵犯別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哪一个不断扩大地域领域影响，扰乱地区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师范做咗老豆之后，仲有冇时间睇波同食买玩先？ 梗系冇咁多时间啦！如果唔系节目会讲啊，我连少少都冇得睇啊！ 杰棠做咗人妻之后，仲有冇钻研厨艺咁啊？ 何止钻研啊！而家直头日日煮添啊，仲要打扫屋企，所以网片都好少拍咯。留翻节目再讲啦。 咁啊，真系要听住你哋嘅节目喎！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师范崔杰棠新生活啊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 选，呢位女歌手每次佢都落足心机设计佢嘅唱腔。 今次 R&B 新歌当中的唱法是有些小心机的，例如字与字之间小断开，多些气声的处理，希望配合歌词营造到一幅浪漫的图画。 有日会被怜悯，谁又怕地球真。 曾永熙填词朱林编曲监制 Tima， 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Jin Lee 刚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外交二十问。 好，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有关香港法例嘅题目。根据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政府会负责处理绝大部分的香港事务，但是当中部分事务是会由国家负责处理的。 啊，这题我识啊，我识啊，外交事务嘛。 同学稍安无躁，问题还未问完啊。国家会负责处理香港的外交事务，而问题是在中央政府派驻香港的机构之中，哪个机构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呢？ A 中联办， B 外交部驻港公署，定是 C 新华社香港分社呢？ 哇，我都估到今次冇咁简单。 新华社香港分社不是分拆了成为中联办的了咩？那应该不会是 C 哦。 中联办的职能应该是担任中央政府和香港各界的沟通桥梁，所以外交方面应该不是他们负责，看来应该是 B 外交部驻港公署。 正确答案是 B 外交部驻港公署。 没错了，答案就是外交部驻港公署。公署是由中国外交部根据基本法在香港设置的机构，专责处理香港外交事务，同时亦会协调港府以合适的身份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喂 ，Kitty 同埋钟哥讲下呢一个先啦。正所谓有啲咩留翻拜山先讲，咁、今日清明节啊，问下你哋一啲儿时嘅回忆先，咁啊，有冇同屋企人去过扫墓啊？ 梗系有啦， 系啦。 不过近年啊，真系即系衰啊，自己唔肯去。 哦，咁啊，因为疫情嘅缘故，系啦。 都唔系疫情前都已经唔肯去， 之后怪翻咯。人总有阵时曳啲，有阵时乖啲噶啦。 系啊，以前好多回忆。咁譬如話因為祖先們啊，以前就喺和合石啊嘛，咁、跟住咧就以僆仔時代咧，去嗰度去和合石都真係一段舟車勞頓啊，先要坐火車。咁我細個時候都唔係坐電氣化火車，你哋知啦，即係我僆仔時代唔係電氣化火車嘅，係、好似做咩天方夜譚咁樣。 咁 係 咩火車？ 公咯。九廣鐵路咯，你有冇睇過細個有個勁共勁共杯杯嗰個啊？ 我有，即係話唔知有幾多隻手指嗰個係嘛？ 唔係有幾多個上身，但就少咁一對腳嗰 個。有 個 僆仔出咗嚟後額角流血嗰個，同一個嚟噶，係啊。 嗰個又係都市傳言咁 樣，曼德拉效應咁，好似你睇緊啲嘢同我睇嗰啲唔同。 跟住即係坐嗰啲即係仲係好舊式嘅火車，咁要好又要我由屋企轉幾轉車先至可以去到火車站。去到火車站再要轉火車去到嗰度。咁去到嗰度之後咧，咁去到和合石站啦，咁跟住落車之後咧，仲未已經係唔可以俾車上山，我哋都冇車啦。咁點咧就？成家大細攞住啲祭品咧，由山腳行到上山。咁、我先計過數嘅，即係因為每一年都去兩次噶嘛，即係清明重陽。每一年咧 平均出門口時間都是六點鐘朝早，咁可能甚至乎再早啲，咁要搭第一班嘅巴士，即係出咗去之後轉車轉車咁樣咧，上到山頂差唔多係十一點。 哇！ 喂，但係咧，我想講嗱，鐘哥，我唔知道你有冇我嘅體驗啦。我細個咧覺得咧，掃墓呢家嘢咧係一個 traveling 嚟嘅，或者咧係一個家庭團聚嚟嘅。 係嘅， 因為咧我可以見翻好多表哥，即係個契機啊！我覺得興奮嘅，即係舊時清明節嗱，唔係冒犯啊嚇，係因為一個細路仔童心嘅角度咧，就係、是、啊、哦、可以同表哥一齊玩啊，跟住。即又可以一起食燒肉啊！即係直情一拜完就即刻食燒肉啊！ 你哋就約埋一齊去啊嘛，我哋冇啊嘛，即係我哋係每一個家庭自己就會各自揾個時間去啦。 你唔約嘅意思，因為你屋企太多兄弟姊妹啊嘛， 我屋企 你仲約 係啊， 二十人都有啊，大佬 容納唔到佢咯。 你搞唔掂，但譬如我哋咁樣，即係可能屋企人唔多，即係我得我同阿妹啫嘛，咁就可能會同埋阿舅父嗰家人，咁有表哥表姐咁。咁你嗰啲表兄弟姊妹，我成長嘅年代就好 close 嘅，其實依家都好 close， 好老實講。咁所以就即係呢啲畫面咧，對於我嚟講清明咧係幾 happy 嘅，因為你又可以即係有份化寶啊！舊時你化寶呢家嘢可以係細路仔有份幫手， 係啊，覺得自己喺度貢獻緊，我開始 做緊啲嘢幫手，係 啦 係 啦， 即係但係都依家又唔鼓勵嘅，因為啲僆仔唔應該掂到火啊。 我同埋而家咧，我發現我對上嗰次去拜山咧，咁佢唔使你自己即係唔係俾你自己擺入去，佢係叫你交俾嗰位工作人員，即 係保員啊嘛， 係啦係啦，咁佢就會幫你整，因為可能有。啲人就唔係好識咧，容易產生發生意外啊，係啊，咁啊交俾佢，咁啊你就可以睇住佢幫你化咯。 其實都真係唔好自己搞，係為之上策嘅，即係有人處理咗佢，因為。而家就算你喺邊個山頭，都有可能會有山火㗎嘛？你知即係最近嗰啲天氣咁乾燥咧，咁其實真係唔係幾好嘅。 咁啊，不過除咗呢啲化寶嘅畫面咧，咁咧細個咧，我哋好傳統嘅屋企會奠酒㗎。 哦，我哋都會啊，係啊， 奠酒咧，我覺得好過癮嘅，因為咧。四五岁嘅一个小朋友咧，你接触到酒精咧，唯一一次合法接触到酒精，即系唔系摆落口啊，即系你掂住个杯啫。嗰啲烧酒咧，好大阵味噶嘛，你记得？跟住倒嘅时候，譬如 妈精嗰啲咁样， 阿爷饮多杯啊！即系通常阿妈一定会叫你讲呢啲叫做说话咁样，哎饮多啖啦，跟住我哋又觉得好过瘾，因为可以。倒啲水落去个坟墓旁边咁样咧， 不过以前亦都有即系春秋二仔咧，叫春秋二仔亦都有好多僆仔啊，佢哋嘅搵钱时候嚟嘅。我同嗰啲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小朋友们咧。咁一年有幾次呢啲咁樣街外錢賺嘅，一次就係接財神啦，即係寫張紙財神 敲門， 敲門你俾封利是啦。即係另一個就真係春秋二祭， 即 係 清理墳墓幫你係咪？ 幾樣嘢嘅，睇你俾幾多錢。咁你必定，如果佢見到個山頭有人喺度掃墓，佢就會走埋嚟。使唔使游一游啊？ 哦，游 嘅意思 咧， 因为风吹雨打，咁你嗰个墓碑上边啲字咧 会甩色， 会甩色噶嘛？咁佢哋必定系揸住两罐油，一罐红色，一罐金色，睇你要边只色。 哦，但系通常我哋自己带埋去游添。 唔系个个会带 啊 嘛。 系啊系啊。 有啲话诶，我又唔想自己带，咁佢哋咧咪可以做你生意咯。嗱，咁如果你嗰个有啲人嗰个墓碑啲字以前系会游红色字， 红色， 即系当然佢系浮雕咗， 雕 凹咗 入去嘅，有条坑俾你填翻，系啦。 有啲咧就中意。油红色，有啲系中意油金色噶嘛，咁佢带住两盎油两支毛笔，咁佢嚟赚你钱噶啦。 咁咪油个金色，金色好似型啲，我觉得。咁即系油红色， 油你自己中意啦，油落去啦。另一啲咧，如果佢想再收多啲利是钱咧，佢会有一把镰刀， 哦除杂草， 就帮你除杂草嘅，即系会多一个咁样嘅。 即係呢啲依家都已經成為炮型啦， 而家都冇啦嘛，而家 得嘅，你咁樣你冇得話，我幫你除下草啊，收你封利是，依家應該又唔得噶，香港社會嘅話， 其實不嬲都唔係好得嘅，即係等於你做生意過年嘅時候，佢有人行過擺盤吉俾你，你應唔應該俾錢佢？ 係啦係啦，係 唔應該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又會有人賺呢啲錢啊嘛， 所以就即係大家喺叫做清明掃墓嘅時候啦，咁都第一啦，即係鐘哥頭先。 小心火种最紧要啦。 第二咧，注重社交礼仪，即系社交距离。 社交距离都最紧要啦。 系啦， 以前我而家就可能因为好多嘅墓地咧，你都可以直头揸车上去咁。咁所以咧， 而家我覺得係即係偏向有好多家庭就唔會喺正日或者之前之後嗰啲禮拜六日嘅，點解咧？ 因為封路咯， 就係啦，係 咯。 咁封路佢哋要點啊？行上去覺得辛苦啊嘛。咁如果平時嗰啲唔未封路咧，佢哋可以直頭揸架車去到嗰個位停低落去咧，就好方便。咁以前僆仔時代，點解我話要去到差唔多？喂，六點鐘出門口。咁晏十一二點先到，其實差唔多，因為首先你喺山腳行上要時間啦，同埋一定行得慢，因為攞住好多嘢，全部係人力攞上去嘅。 同埋有啲可能隨行又有長輩咧， 要慢慢要一齊啊，係啊， 係啊，長輩反而唔多啊，僆仔多，但係僆仔係好快攰嘅。喂，上山喎，以前幾開去行山啦，係咪？咁跟住咧，仲要攞住好多祭品啊嘛。咁我屋企大部分嘅時候都係，譬如都可能係一碟燒肉或者一隻白切雞咁樣啦。咁但係都仲有啲架撐咁樣噶嘛。咁我見過啲好厲害嘅。每成隻燒豬， 哇！ 真係托上去嘅，即係連埋個盤咧， 大家族啦，估計 係咁成隻燒豬托上，哇！咁厲害，見到嗰啲哥哥咧，一路咁托咁就托到上去。 同埋有時咧，我哋拜祭嘅時候咧，有幾位親人即係先人咧，都係喺嗰個地方啊。咁所以你又要買，即係每一位親人佢本身中意食嘅嘢咧，其實係攞咗好多好多點心啊、水果啊咁樣，即係一次過攞上去，其實都真係幾重㗎。係 啊，所以咪要食翻先可以落翻落山咯。因为如果你唔食翻又托翻落山，系咪先？ 系噶， 或者食咁啲先啦，都 唔会系通常都食晒， 食晒， 梗系食晒， 即食啊！真系噶，嗰阵时我有个舅父系专做呢啲剁肉专员噶嘛，即佢可能手臂有力啦，佢真系即刻只乳猪仔就啪啪咁样，跟住就大家 就 食乳猪啊，饮啤酒啊，咁好 happy 噶。 以前成个做法咧就系上到山之后，咁跟住当然系拜祭咗先啦，即系拜祭先人先，咁你化宝又好咩都好，奠酒做晒所有嘢啦，咁跟住咧。做完啦嘛，跟住就阿媽咧就負責，即係只雞就切開佢，咁大家就坐喺度，大家食咯。食完之後包埋啲嘢落山咯，跟住抌咗佢咁樣嘅。 係啊，好多嘢玩噶，仲可以識下其他啲小朋友噶。我記得舊時，即係咁啊，係啊，因為佢。嗰去拜山咧，啲大人負責噶嘛，啲細路仔喺旁邊冇嘢做啊。跟住你發現如果有三四個 family 都係咁咧，有三四檔細路仔都喺度咁樣噶嘛， 開始傾起偈上 嚟。一開始大家都係唔講嘢嘅，扮酷嘅，跟住慢慢就融化咗咯。 呢個就一樣，仲有一樣咧，就係以前認路咧，即係真係叻啲嘅。點解咁講咧？而家嗰啲嘅，譬如山頭上邊嘅墓地，佢會好清楚，譬如邊個地段，你會行得好清楚噶嘛，有樓梯有剩噶嘛。以前就偏向於係你睇唔到條路嘅，因為你每隔幾一年先去兩次，點解話有除草園咧？真係雜草叢生嘅，你要揾翻點樣行翻去咧？其實都幾考功夫。而家就相對嚟講咧，所有嘢就公正啲啦。 係咁啊，大家就 做個孝子賢孫啦。 係啊。 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成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要爱情更真。 地震雪崩都不失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报复式浪漫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50，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早晨啊，钟哥，早晨 Kitty， 咁啊，今日清明节啦，大家唔知道清明节嘅时候会唔会有个习惯就系食素咧？会唔会噶？冇噶。 头先咪话食翻啲烧肉咯，从食素。 我谂住你即系个题系讲话食烧肉啫，但可能即系屋企都会觉得啊，都清清地啦咁样。 我咁大个人，我第一次听、啊。 系咩？ 系啊，因为素毛一定有。 就食素系咪食翻个字？ 咦，即系唔同 素毛。 素毛啊，正所谓。 你一定有唔关食字事呢个 制品噶嘛？你有制品鸡咁样。 我香港咧本身就冇亲戚喺度啦，咁、但系咧我记得我以前细个咧曾经跟一啲即系真系非常远房嗰啲唔知咩阿公个表亲，跟住又即系大家一齐喺香港嗰啲，咁、咧就同过佢哋去扫墓嘅。咁嗰陣時，我記得有一個記憶咧，就係咩咧？佢哋都即係頭先阿 O 都有講啦，話咩電酒嗰啲，我即係細個嘅時候都幾中意。另外一個咧就係有啲齋菜喺度嘅。咁因為點解佢哋特登會準備啲齋菜咧？就話啊，都可以俾即係有個心，好似有個善心喺度，就俾先人一個即係尊敬咁樣嘅意思嘅。係可能唔同鄉下。有機會不同鄉下，我覺得呢、這個係啦。不過如果講開食素， 可能個先人本身佢生前係食齋， 都有機會， 可能就係咁樣， 都有機會嘅，係啦。咁啊，但係即係講開食素咧，咁、其實素都有分好多種嘅食嘅方法啦，有啲咧就係蛋素啊、奶素啊、蛋奶素啊、純素啊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食素以前都有個唔好印象，就係食到個人冇氣冇力啊嘛。喂，但係咧， 唔 係 喎，呢個係咩？係 啊。 谬误嚟噶嘛？ 谬 误嚟噶嘛？ 有啲人举重都可以食素噶喎。 系啦，因为咧，原来都有几多运动员咧，系佢哋本身都系食素嘅、而且咧，即系之前，譬如有啲串流平台佢哋咪讲过，就系食素嗰个威力系几咁大嘅。咁例如譬如祖高域啊，或者有香港都有运动员剑击选手咧，其实佢哋本身都系食素嘅。咁佢哋有佢哋自己素嗰个餐单咧，我觉得呢样嘢咧都几值得咧，大家去到谂下嘅。咁如果你话譬如好似我咁。我就不是一个食素的人，但我有时候就想凭着食素这件事就耐唔耐，好似就想清一清，系啦，清一清这个感觉，我觉得都几舒服嘅。 其实食素才有力啊， 点解？ 点解咧？又 得力， 得力啊嘛，系嘛？我都估到啦。 我素冇食素都讲得 了。我自己咧，其实有一个素嘅方法，因为头先提过嗰啲蛋素啊、奶素呢啲咧，仲有一个咧喺欧洲方面咧，都几多人去到主张嘅、叫做鱼素，即系 fish 啊。 哦， 咁即系红肉白肉分别就 系类似咁样， 唔系或者净系食海鲜咯。我有个朋友都系咁样嘅， 系啦系啦， 即系禽畜嗰啲佢就唔食咯。 系啦， 咁譬如鱼啊或者一啲海产啊，虾啊嗰啲佢就食。 其实我真系唔识分，即系讲真，有啲就话红肉白肉，有啲而家就话咩禽畜同海鲜，有啲系斋到连蒜头韭菜都唔食， 系 即系。 好多個係咪用程度去分啦，定還是用界別去分啦？我真係唔知點樣去處理。 我估有啲通常你話蒜頭嗰啲，即係味濃嗰啲咧，就同宗教有啲關係嘅，即係嗰啲 辛辣感咁樣。 係啦係啦，即係太過濃烈啦嗰陣味道咁樣。咁我諗其他即係你話食得幾清咧，都係睇你自己本身嗰、那個諗法係點樣啦。因為譬如我朋友咧，佢就冇任何話覺得即係。一定殺生定係點樣嘅？咁、純粹係從佢自己健康嘅角度啫，即係佢覺得冇咁肥係啦，咁慢慢食慢慢食咁樣，有啲循序漸進咯，係啊。咁思芬佢自己都係食素嘅而家，其實 係咩？轉咗我都唔知。 蛋佢食嘅，係啦，蛋佢食嘅，但我都覺得幾犀利啊！佢因為嗰陣時 咁雞啊、牛啊、豬呢啲， 佢完全唔食啊。 係啊， 嗱佢又冇一個好特別大嘅原因嘅，咁佢嗰陣時都話想聽即係食素呢個風潮都好耐啦，咁亦都身邊越嚟越多人食啦，咁佢一路都有諗過自己做唔做到咧，咁突然有一日就不如試下啦，咁樣不如試下啦，咁佢都冇諗住話一食咧就完全係可以好 clear cut 咁樣乜都唔食噶啦，點不知咧咁，因為我成日都見到佢啊嘛，咁我都會同佢食飯噶嘛，佢又真係由嗰日開始咧。好完整地戒曬，即係到今日佢都係能夠保持住呢一個食素嘅習慣。咁食食下就慣啦。 咁佢之前做咗好多衰嘢 嚇， 之前做咗好多衰嘢，跟住放下。 咁佢揾餐廳嗰啲辛唔辛苦？ 嗱，初咧我因為有時我同佢食飯咧，都會有一啲係難去揾到食，即係正所謂難揾食啊，係 啊係啊， 茶樓就應該唔得噶啦， 係啊， 因為茶樓好多嘢咧都夾雜咗啲豬油啊、豬肉啊，或者好多嘢打到好碎。 呢個就係你冇辦法推測到嘅，即係譬如話你茶樓你都有素食噶嘛，但係你信唔信得過嗰啲素？真係由烹調開始，已經係素咁解。 係啊，即係譬如我哋買肉丸啫嘛，佢話牛丸，其實你再睇翻佢個入邊嗰個成分， 原來有 豬肉嘅，即係類似呢類型，其實都非常多。我估除咗魚蛋之外咧，都比較難到牛肉啊、豬肉落去，其實即係魚啦。咁其他丸咧，有陣時都唔係好順得過。 嗯，唔係啊！我初初同佢食嘅時候，我坐佢對面咧，我都唔係好敢食啲勁濃味嗰啲肉，即係佢叫個茄子飯，跟住我要個焗豬啊咁樣，我都驚影響到佢，即係唔知會唔會影響到佢一開頭嗰恆心啊！ 我有試過咧，約嗰啲即係食素嘅朋友咧食飯嘅時候，我通常都係話揾餐廳方面咧就要拜託佢啦，因為佢哋自己門路咧係識得點樣去到 真係齋 係啦，真係素嘅或者 好食嘅素添， 系啦，因为食素咧，佢都话，譬如我同佢讲话，如果你食素嘅话，要你搵间好食啲嘅，咁即系第一，我自己都想即系同佢食饭就当系清清地啦。第二就系、是、喂，如果你食素又食得唔好食嘅话，咁嗰餐饭你真系斋倾偈啫。 但系我有一个谬误啊， 吓 好食嘅素几贵嘅， 嗯， 即系嗰啲餐厅啊， 哦， 真系我去过几次，话好食啊呢度咁啊去食啦咁样，埋单都真系， 哦，我有啲朋友咧介绍俾我嘅时候咧，佢嗰间即系佢嗰系列嘅餐厅咧，个价钱同普通嘅餐厅其实差唔多。不值嘅啫，可能最多都係貴十幾蚊咁樣，又唔係話真係貴好多嘅，咁所以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即係如果係呢啲價錢嘅話，咁如果你話我嘅話咧，其實最好咧就係即係你個全酒肉咧，我都比較上困難啊。咁 但係 Green Monday 嗰啲咯，一個禮拜一兩日， 或者由呢個海鮮嗰個方法咧，我都幾推介俾聽眾。即係當然你首先冇敏感啦，係咪先？咁如果你可以食得蝦又食得蟹又食得魚嘅話咧，其實由呢一個即係海鮮方面着手咧，即係真係幾健康。 因為個選擇冇突然之間收窄咗好多， 係啊。 因為魚其實都好多地方， 即係 好 多 餐單係啦。譬如你去嗰啲西餐廳咁樣，佢有雞有牛有魚，咁你咪唔揀雞唔揀牛咯，係咪？即係都仲有嘢揀。 係啊，同埋本身我好中意食海鮮嘅。 嗯， 其實如果嗰餐食海鮮嘅話咧，我都唔係話特別想又有雞有牛有豬咧，我情願 focus on 呢一個海鮮方面。 你有海鮮啫，你試下而家出去食一餐。齋海鮮餐， 齋海，所以海鮮我就自己煮咯， 好貴㗎， 就唯有自己煮咯， 自己煮咯， 係啊，即係買條魚翻嚟，跟住炒個菜，咁其實都已經係 一餐係 一個素，即係叫海鮮素咁樣， 簡單啲啦， 簡單啲咯，係咯，咁所有嘅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呢個方法，咁個人咧發覺耐唔耐可以好似即係清一清嗰種毒素嘅感覺。如果你問我嗰陣，雖然我都係有食豬有食牛啦，但係我自己都會覺得咧食得肉多有陣時個感覺咧。

帕克领血都得噶、啊，等阿仔翻到嚟嘅时候，我叫佢帮手搞咗佢，咁就唔使专登行多转啊嘛。 哎呀，消费券有效期成7个月咁长啊，你咪咁心急啦。 陈兄，你果然冇介绍错，呢度的确系鸟语花香，风景宜人。 是咧是咧，欣赏到如此美景，确是人生一大乐事。 两位兄台，这个是 湾区传媒体 由香港电台以及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除了有大湾区的最新消息，还带你看尽国家的湖光山色。 从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有得看之外，还可以上网重温，看几多次都得啊。 财经第一线。 好咁啊，同 Kitty 中哥咧一齐讲下啦，有冇唱 yen 啊？呢一排 哦，我知道好低喎， 系啊， 仲未啊， 仲 咪同埋啊，我见到有啲人话你唔唱都冇所谓，你咪去嗰啲日本网嗰度网购咯，都抵啊！ 因为佢系计翻 哦，计翻 yen 真系 啊， 真系啊，系啊， 系唔系啊？因为我最近即系我都有间唔中我留意一啲日本买嘢嘅 玩具系嘛， 系系，我唔怪得知最近好似平咗啊，系系。 有兩間鋪頭，其實 即係如夢初醒啦！突然間，點解會平咗嘅？ 係我冇將兩件事掛埋一齊諗啊！ 掛埋一齊諗，係啦，因為咧我身邊人都有講話，其實你而家唱定都冇用咯，你去到當地其實使都好多時都係用 credit card 咁樣。我話係嘅，你但係咧，日本咧係一個好流行用現金支付嘅一個國家嚟，即係佢哋都仲係好中意。 唔 係， 我都 係 啊。 你都係啊，你都係啊，你都係啊。咁但係咧，網上嘅商店咧，你可以做嗰個即時兑率係抵玩嘅，即係中哥睇開嘅玩具啦 ，Kitty 睇開嘅藥妝店啦，我睇開喺上野嘅某兩三間二手錶鋪啦， 潮牌啊， 唔係潮牌，我又真係少買。依家我中意買錶啊嘛，你都知道啦，係咪先？喂，啲錶咧， 我上次去日本，你叫我幫你買嘅。嗰啲衫裤鞋， 你上次日本啊？ 几年前啦、 啊，你上次日本啦、啊，都十年前、啊。 而家边有十年前啊？ 有啦，有真系有啦， 黐线， 有啊！嗰阵时都唔系咩， 你真系度日如年啊！而家 几开心，嗰阵时都唔系咁嘅，系咪先？嗰阵时都 咁耐冇去噶啦。 咩？ 其實 我真係冇十年，你冇聽佢噏啦，幾年啫。我睇翻啲相。 唔係咁，其實 因為嗰次我係同我朋友去嘅，四年到。 不過其實呢，我哋都差唔多三年冇飛過啦。 係啊係啊，4-5年啦，我記得。因為啱啱 Facebook 就彈翻啲相出嚟提醒我。 哦，你又好啦，彈啲咁近嘅，我彈啲好遠啊，彈瑞士嗰啲相啦。 嗰啲廿年前啦，已經 摸唔到係廿年前。唔係，不過唱定係啱嘅，我覺得，因為咧。由我上個禮拜同鐘哥做節目咧，叫佢唱嗰一刻起咧，其實佢慢慢又升翻啲。 哦、 如果你肯喺嗰個時間唱咧，可能多5-1000。 你知我唔係我最近啲錢擺喺第二度啊嘛。 我知，唔緊要啊，即係 擺咗第二個餅乾罐。 可能仲即係 仲勁 咧。 我都希望你揾多啲嘅，賺多啲。 越滾越大咁樣。 希望你啦， 大家都揾多啲啊。 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係 大家都係 咁，但係即係頭先講話，即係唱錢呢一樣嘢。即时想到咧，就系话啊，呢啲钱就算唔做外汇定期，你都去做本地定期。咁啊，我近排咧去唱钱嘅时候咧，因为去翻一间银行嗰度转换，原来好耐之前我一本簿仔咧，就系嗰啲咩外汇通啊、外汇盛啊咁样咧，咁就你即时透过嗰本簿仔就可以买到啲外币噶啦，咁样即系港元转咁样啦。咁我都系老土人嚟嘅，我都系喺柜位嗰度做呢个手续。咁樣話啊，買啲 yen 咁，佢咪幫你喺用港幣咁去轉咯。咁你知咧，依家好中意咧，你做完個主流服務，佢 sell 你其他嘢啊嘛。咁、因為其實你户口啲錢佢一目了然嘅，我成日覺得即係嗰個 好赤裸啊。 你知道曬我裏邊銀行 幾多錢。咁佢即刻會同你講啦，佢連個數都講埋喎，咁樣即係話啊，蒙生，我見到你户口有幾多幾多錢？ 有成100蚊咁多喎、啊。係 有100蚊喎、啊，你有冇嗱、啊？我哋近排咧就做一個100蚊嘅半年定期，有幾多幾多？ 好優越嘅咁。 係啦，咁樣你有冇興趣啊？咁樣咁佢講咗個呢數出嚟啦。哇，個呢數都幾少下喎、啊，其實即嗱，鍾哥你有冇做開呢啲定期？我想問。冇點解咧？ 低咯， 低係咪？ 真係低， 特低利率啊！呢、這個真係唔係借錢嘅時候特低啊！你放錢入去存錢都特低利率啊！真係 咁好老實講，咁如果你同活期嗰啲，梗係定期高啲啦。咁你一年就梗係比半年好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如果你真係你叫做一個你可以有少少風險冒到嘅，咁佢都係真係個回報係偏低嘅， 真係低喎，真係低啊！你可能講緊擺50萬落去咧、半年做一個定期咧，大概得2-3千蚊。 喂，我有一個提供喎，呢、這個就係我真係親身咧有個朋友，佢係完全唔中意即係有風險嘅投資嘅零風險嘅，咁佢就所以就淨係會揀定期啦。咁但係佢又想喺定期嗰度咧可以盡立，咁所以咧其實佢都花咗好多時間去做一啲資料搜集啦，然後咧。成日成为新客户咯，即系因为每一次多数新客户咧， 迎新优惠， 迎新优惠咧嗰个利率都会高啲嘅。 哦，咁啊系， 系啦，咁我就见佢咧成日都即系去完呢间银行， 哦，就去第二间， 系啦，跟住又去第二间银行开户。咁当然你中间会即系涉及一啲手续嘅时间啊咁样，咁但系个利率又真系嗰一段时间系会高翻少少，可能即系你付出咗时间，但系你嘅回报可能多翻即系1000几百啊咁样都会有嘅。 尤其是啲边线啲嘅金融机构啦，咁啊通常嗰啲就会做个叫做超高。高息嘅咁样，你可能做半年就会高。不过我真系帮大家睇过，就算边线啲嗰啲咧，其实你摆50万港纸到，大概都系得2-3千蚊、我都系嗰句啊。 即系如果一个叫做 半年，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一个健康嘅投资咧，即系任何都系咁讲噶啦。健康嘅投资，你唔应该放晒一个篮度噶嘛。即系话，如果你中意买股票，你唔应该全部买股票嘅，可能你有啲要放咗喺定期啦。咁如果你淨係中意定期又唔得嘅，咁你有啲錢可能要擺喺外匯啦，即係一個健康嘅投資組合，應該係樣樣都有啲咁樣，你先。即係可以叫做最安全穩陣。 咁呢個亦都好啦。咁香港有存款保障啦。咁存款保障委員會又會幫於啲存款，你存咗入去，哇，驚唔驚冇咗啊？咁有一個冧心，佢係佢有個保障額嘅。咁啊，詳情咧就可以上去呢個存款保障委員會嘅網站，知道更加多啦。 你如理想型，我是报警，连续剧别过问。你练过对白，我没角色，无戏份也应份。世上每个是应生的身份，职责是要等。长期陪着你，再单恋加爱错人，需安抚斗争。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准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你致电来洒泪，关心者已就绪。你遇见亲朋，我未算亲，留幕后亦庆幸。你没有介绍，我是贵宾，神秘到似异性闺蜜。我做某个代替品都不敢，多衬托在你身。潜台词是爱，但这种素养烦得很。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可惜身安慰几句，该死心应该更绝对，该一刀未割，轻而累。 我亦会伴随。这岗位毫无嘉许，去管份爱是堪称之罪。难得刚好今晚都也许会与你一聚，让我进步路性带多揭碎，自然来杯清水。倾足半晚直到倾心，只怕我亦心已去，无重要那一位如何吸取你生活入面一点精髓。如果太多好心反复及摄取，我也会恐惧。为你进一步装饰好废墟，或临时担当不起伴侣，你致电来洒泪，可担心过被拒。 听过有细猫认字月的幕后花絮，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的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啦，咁啊讲优惠咧，咁啊问下钟哥同埋小白啦，你之前咧有冇去过一啲开仓啊？直头打正旗号话开仓啊，好平啦。 有啊。 咁个经验你觉得点咧？系真系买到一啲好实用、好平嘅嘢啊，定系洗突咗咧？ 冇啊。 冇咩？冇买到嘢。 先嗰个经验先啦。 系。 不爽啊！ 点解啊？ 因为咧，你知道啦，咁我已经系好早去排队噶啦，好早噶咯。 有啲咩吸引到你咧？唔通又玩具开仓？ 玩具开仓我去过， 系 嗰啲皮夹铺开仓 我去过， 卖鞋嘅开仓我去过，卖衫嘅开仓我 都去过。 系啊，咁我每一次咧收到消息咧，我已经好早去排队。第一日， 嗯，系啊，通常因为咧第一日咧就系最多货啊嘛， 系啊， 咁一路扫到最尾嗰两日都冇乜得拣啦，系啊， 好早去啦，去排要排成个几钟头噶任。通常喺啲工厂大厦里边噶嘛， 啲 开仓，好啦，排完队上到去啦，即系又要喺下边排，排完之后咧又要搭 lift 嗰度又要排，上到去门口又要排。 喂，等阵先，我想问下，嗱，你咁神心去排个几钟啊？ 嗯、 你系咪有目标地去排？ 梗有啦， 系即系你睇啱咗，觉得需要啊， 佢 有 catalog 噶嘛， 下写出嚟呢件就系几多钱，有阵时标明噶嘛，或者几多折，佢一定写明咁样噶嘛。咁啊已经睇有晒目标，咁因为如果你上到先慢慢拣，实冇啦，你一定有咗目标先去。 有策略啊，你 去到上去一件都冇。系次次都系一件都冇， 切！咁即系好似我细个去茶楼嗰个套路啫嘛。我谂住朝头早一早霸定个位，孝顺父母俾阿爸阿妈啦。我五点半捐咗入去嗰个茶楼入边， 嗯， 十几张台啲阿叔已经坐咗喺度， 嗯， 佢都未开门，就系呢啲扶梯 啦。咁个咁我就有一次咧，我就问啊。喂，我点咁早嚟排队？点解会冇嗰件货？ 限量， 佢话唔系冇啊，有啊， 十件 限量，话限量其中 一个。先生，你排第十一个 内部认购 之前嗰一日啊，即系我哋，譬如我已经系第一日去啦。 哦， 佢话通常之前嗰一日系有一个叫做 V I P 啊，系咯，又系， 所以佢系 唔系？你冇理由唔系 V I P 噶， 我就系唔系。 唔系佢自从嗰次之后就变咗 V I P 啦，嬲得滞。 你平时货咁多金，冇理由你都唔系 V I P 嘅。 我就系唔系 V I P， 有一个好熟噶啦，已经都唔系 V I P， 所以我冇再帮衬。 嗯，嗱，我自己咧，我讲下我个开仓经验啦，我都即系唔系话即系十分著弱嘅啫，对于呢样嘢，因为以前觉得即系睇嗰啲 catalog， 哇，真系平咁多咧，你会觉得买咗翻嚟送俾人都好啊，系咪？ 啊！呢句我都讲， 我真系有时有啲嘢，譬如你话人包又好，或者有啲譬如家品又好，咁、你会觉得买咗翻嚟都唔会嘥嘅，即系总会用得到嘅。咁但系去到咧，第一就好似钟哥咁讲啦， 冇你睇啱嗰樣嘢，因為已經俾人買 咗 啦。譬如衫褲鞋襪咧，可能嗰啲size 咧又唔係真係咁啱。咁、但係你去到咧山長水遠，即係可能係過曬海咁樣去到，跟住你覺得。唔買呢又好似好蝕咁樣，車錢都蝕埋。 係、啊，對唔住自己啊。 係啦，跟住最後呢發現去親呢啲開倉嘅地方買到返嚟嘅嘢呢，其實都唔係話特別鍾意，又或者唔係特別啱心水，有啲甚至呢撇埋咗一邊嘅。係、啦，反而好似呢即係使咗啲無謂錢咁樣。 唔係先，你哋攞到開倉呢個消息呢，個消息來源你哋通常點嚟 㗎？報章雜誌，以前就即係未有互聯網，咪報章雜誌囉。 報章雜誌啊。 第二個就一定係朋友講㗎啦。 朋友讲啊， 咁跟住而家 最劲啲咪个朋友喺里面做话你听有呢啲 sale 啊，哦、你头嗰一日嚟啦，甚至咧佢都有试过俾一啲 VIP 嘅code 我嘅，即系嗰啲编码咧，就好似钟哥咁讲啦，你可以第一日。喺 系咪 VIP 嗰日啫？ 系啦，喺公众未开始之前咧，你可以嚟咗先，咁正啦啩，咁正啦啩。咁但系原来咧都有好多人嘅， 嗰、那个 VIP 啦，俾个曲俾得你都 on topic 噶啦，嗰、那个 系啦，都可以俾到其他人。咁所以咧都系即系未必次次都真系买到啲好好嘅嘢嘅。 我自己咧有两次嘅开仓经验咧，都几好喎。 嗯， 咁样好咧就系买到自己嘅心头好啦。嗱，第一我唔买 几多先。 平咗半價以上，即係大概四折到咁樣嘅。咁我真係幾好啦，呢個價係咪先？咁我個消息來源喺邊度嚟嘅咧？就係係嗰啲叫 WhatsApp group 啊。 哦， 咁樣 WhatsApp group 咧，咁咪就會成 日有啲關注組啊。 佢唔係關注組咧，即係 Facebook 嗰啲啊嘛。咁呢個 WhatsApp group 咧，即係佢如果你喺網上面 Facebook 嗰啲咧，都好多人會睇到。咁但係譬如你呢啲咁嘅群組咧，就專係 for 翻某一個界別嘅人啊。可能你曾經參加過某一類型嘅活動，然後咧你曾經報過名，佢就會問你啊，你到底會唔會入佢哋嗰個嘅group啊？一有消息就再通知你噶嘛。咁原來嘅咧都有啲嘅叫做開倉嘅公司咧，係喺呢個方面着手嘅。咁我咧就即係唔參加過啲咩比賽之後咧，跟住就入咗入去某幾個 group 啊嘛。咁佢哋就會喺呢個 group 入邊咧就話俾你聽，喺邊一間嘅鋪頭邊一區，佢幾喺今個星期有三日佢哋會開倉嘅。 咁其實睇嚟你嗰啲係行山用品。 係啦，咁你咪去到嘅時候咧，其實就唔係話好多人排隊嘅咋，即係一兩個人喺入邊買緊嘢，但係個價咧。就係好平嗰個價，而你係容易啲買到呢個心頭好嘅、 哦， 所以我突然間諗到個關鍵，可能就係大家嗰個消息來源嘅問題。 等我仲有人 at 我入呢啲 group 咧， 你冇 理 佢啊嘛？ 你以為騙財？ 騙我人係人 哋諗住俾筍嘢你， 我以為騙我，即刻 exit 咗㗎，差啲想舉報佢添。 下次睇清楚先，可能真係有優惠都未。 可能真係有呢、這個 嗱，咁今次呢個嘅消息來源咧，我就喺網上面嘅，咁所以可能大家都 會 發但係又咁，佢呢個開倉咧又。就是在網上面的、即是你可以足不出户咁樣去買到。 哦，咁幾好 喎、啊！始終而家有疫情啦，咁、只不過係你冇得真係攞上手去摸下，或者譬如啲鞋你冇得即係穿落去試下啫咁。咁、咧就有一個運動牌子，即、就、係、是、R 字頭嘅，咁佢咧就喺網上面開倉，就喺一。个平台，其实嗰个平台咧有好多 lifestyle 唔同牌子所有生活用品嘅嘢卖嘅，即系衫裤鞋袜啊、厨具啊等等，甚至一啲手袋啊咁样都有嘅。咁佢喺嗰个平台咧就进行一个限时嘅开仓优惠，就去到听日嘅，听日就截止，即系佢系好似系寻日开始，即系连续三日啦咁样。咁就有一啲咧运动嘅内衣啦，有啲紧身裤啦、鞋袜啦等等。咁我見到甚至有啲背囊啊嗰啲即係運動嗰啲咧，低至35折發售，咁最平啊，通常都係咁講啦，最平嗰啲幾多錢？30蚊，30蚊有交易。 最平嗰件咪係咯。 是最平嗰件咯，咁、我見譬如嗰啲緊身褲，即係運動褲咧，佢都減到100多蚊嘅，短褲咧唔使100蚊都有嘅，咁都睇下即係大家有冇咁嘅需要咯。嗰啲拖鞋啊，即係種類我就見唔少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呢啲我估都係手快有手慢冇，同埋你都要揀翻嗰個尺寸咧，係啊。 咁啊第二日咯， 咁啊第二日啦，係啊， 第二日都仲有機嘅。呢啲網上面呢啲唔使排隊，佢又唔使特登揾我倉制，因為佢本身喺個倉嗰度出貨嘛。 啲貨量都應該會多。 同埋我覺得個氣氛咧冇咁勁咧，啲貨就冇去得咁快。始終如果你去到即係實體咁樣人頭湧湧咧，覺得佢又攞住呢件，我又攞住嗰件咧，跟住你覺得咁我都立咗先啦咁樣噶嘛。 實體貨搶嘅個感覺咧特別勁啊！咁但係如果你網上面佢冇貨，佢直頭話俾你聽賣曬咁樣，你唔使再撳。 即係你會考慮下啊呢個 size 係咪真係啱啊？或者睇多兩頁先啦咁樣樣。係 啊，但睇多你之前嗰件貨冇咗。 通常網上我都未試過買到好嘢。 嚇哦！ 係啊，通常都係慢嘅。可能我唔识揿个 F 5嗰个掣， 咁大家睇下有冇需要啦，自己可以上网睇下呢一啲嘅开仓大优惠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五日系一年嘅第9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70日。1998年四月五号，连接日本兵库县神户市。与淡路岛淡路市之间跨越明石海峡的跨海大桥明石海峡大桥正式通车。明石海峡大桥全长3911米，桥墩跨距1991米，阔35米，拥有世界第三高的桥塔，桥身呈淡蓝色，为联系本州与淡路两岛重要的交通要道。1988年5月开始动工，历时10年，耗资5000多亿日元。期间经历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考验。明石海峡大桥是目前世界上跨距最大的桥梁及悬索桥。4月5号出生的朋友具有成功的潜力以及维持成功的执着。沉稳自信，一生追求一种职业。一套原则和一套思想体系。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坚毅执着的性格特质会不会帮助你兴建伟大的建筑？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建筑物需要经历大自然的试炼，人生又需要经历什么的测试呢？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上海市卫健委通报，过去一日新增268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同埋13086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4宗确诊系早前嘅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余感染系喺隔离管控或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新增3宗境外输入确诊个案，同埋2宗无症状感染，都喺闭环管控中发现。上海当局话，全市近2500万个市民寻日基本完成新一轮核酸采样工作，随后仲将会有序开展检测、复核、人员转运同相关分析研判工作。乌克兰表示，喺首都基辅外围，包括布查镇。发现超过400具遗体，部分陈尸街头。总统泽连斯基到布查镇视察，形容是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俄罗斯否认杀害平民，反指乌克兰发布的照片和片段是挑衅。美国总统拜登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犯。布查镇平民被杀害是战争罪行，但不是种族灭绝，呼吁就战争罪行进行审讯。他又说会进一步制裁俄罗斯。乌克兰布查镇发现百具尸体的事件之后，法国和德国分别宣布驱逐几十个俄罗斯外交人员，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降低和俄罗斯的外交关系级别。中国驻欧盟使团回应欧盟反虚假信息机构的涉华文章，强调文章刻意歪曲中国立场主张，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提醒有关人士不要选择性失明。欧盟对外行动处反虚假信息机构日前发表文章，声称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自称中立，但实际并非如此。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说，中方历来主张和平，向来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 獨立自主作出判斷，倡導維護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堅持按照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辦事，主張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發言人指出，烏克蘭危機發生以來，中方一直致力於勸和促談，為推動局勢降溫作出積極努力。反問這幾十年來，是哪一個散佈虛假信息、煽動戰爭、侵犯別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哪一個不斷擴大地域領域影響、擾亂地區穩定？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日間炎熱。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19度，相對濕度 6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有音樂，有快樂。Radio 2，過去記憶，當下懷念，呢一刻記憶猶新。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倪炳郎同你用歌曲细说一个个动人嘅故事。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同你讲心理， 好，今日呢一个办公室心理咧，我哋讲下啲。好 juicy 嘅嘢， 哎呀，好啊，好啊， 就是這個辦公室戀情啦， 哎呀，好啊， 係啊，嗱，咁啊，你哋身邊咧有冇啲朋友係辦公室戀情之後咧係哇順利開花結果咁樣嘅咧？ 悲劇。 悲剧收场， 系啊！成功就系一个悲剧，我成个 办公室， 即系成唔成功都系悲剧。 成功又一个悲剧，分开又系一个悲剧， 有冇啊？ 都幾多喎、 啊！我記得我細個嗰時候讀書咧，有老師咧都有兩三 pair 係先生太太嚟嘅、 啊。你有冇啲小學同學、中學同學結咗婚 咧？哦，咁有，好犀利啊！ 係啊， 哇！我有 一 pair 小學同學又結咗婚。 我有兩三 pair 中學同學咧睇住佢哋即係初戀咁樣、第一次拍拖，唔知中三、中四咁樣啦。哇！跟住就到而家結曬婚、生曬仔。 哦，好嘢喎！ 係喂咁。同學又唔算嘅，同學嗰啲你正常，因為你個圈子細啊嘛，係啦。咁但係到話你去到出嚟工作，或者我當係住得鄰居啦咁樣，就可以咧講下呢一個嘅心理學嘅效應啊。嗱、如果俗語所講咧，就係近水樓台先得月啦咁樣。咁如果咧叫做比較學術性啲咁樣去講咧，其實咧就有個叫做博薩德。法則嘅博薩德咧，其實就係嗰位心理學教授咧，佢自己做咗一個嘅。 測試啦，咁然後得出呢個結論咧，就攞咗佢嗰個姓氏嚟到命名嘅。咁佢其實得出嚟嘅結論咧，就係話，如果你彼此係住得越近嘅人，即係我當你係鄰居啦，咁結婚嘅可能性咧就會越高啦。嗱，我哋可能如果自己去到演繹，就會覺得咁你多咗機會接觸啊嘛，即係如果你係鄰居，又或者你係一齊辦公室做嘢嘅，咁就多咗機會了解先啦，起碼即係多咗機會認識啦。咁但係能夠去到結婚嘅， 我附近都有鄰居係真係結咗，因為住得近嘅關係又即係一齊咗喎。最後有冇結婚我就唔知道，但係即係都係一齊咗喎。 嗱，我唔知道阿鐘哥同阿小白，你記唔記得之前咧，曾經我喺度都有講過咧，就話當你見一個人見得越多嘅時候咧，都好有機會咧，令到你對佢嘅好感係增加嘅，即係呢個係比較常見嘅情況嚟嘅，係啦。咁呢個嘅法則咧，亦都用到喺呢一個嘅博薩德法則嗰度。咁好啦，佢嗰個嘅測試係點樣做嘅咧？佢咧就話其實佢就揾咗好多唔同嘅數據咧，去到支持佢嘅。 我成日覺得好似喺啲電視劇咁樣啊，即係通常就算你開始嘅時候你好唔妥對家嘅，跟住咧一定 就歡喜冤 家 收場。 我細個都 喺埋一齊嘅， 都聽一個法則喎，就係通常啱啱識嘅時候係冤家。跟住就會一齊嘅咯喎， 但 係 喺現實生活， 以前電視劇都好中意呢個套路噶。 現實生活係調轉噶嘛，通常喺埋一齊，跟住之後就變咗冤家噶嘛。但係電視劇就調轉噶嘛，冤家之後變翻好噶嘛。你幾可見到啲咁樣喺現實世界？ 可能我哋唔知啫。通常咧喺現實世界咧，好嗰啲嘢咧就比較少講嘅，即係少揚出嚟嘅，係啦。通常咧都係係啊，通常咧都係唔係幾好嗰啲咧，先至越傳越開噶嘛，係啦。嗱呢一個咧，佢就講緊咧美國嘅賓州州立大學嘅 賓夕法尼亞州， 係啦，簡稱啦呢個係。咁咧佢就話咧呢一位嘅教授咧喺費城 加州就簡稱 加利福尼亞州 係啦。 哎呀，佢呢個文獻係咁寫啊，我跟翻佢講，佢咧就話對住咧喺對一班住喺呢個費城嘅居民嗰度咧，去做咗一個嘅研究。咁佢咧就發現原來有5000對嘅居民咧，就係結咗婚。咁呢5000對結咗婚嘅夫妻咧，有1/3喺結婚之前咧，就係住喺5個。街區以內嘅，即係佢哋嗰啲唔知咩 street 啊，係啊係啊，係啦。如果有1/3嘅人咧，本身都係即係住得好近嘅，咁佢開始咧就覺得啊，呢一個咧就好簡單啦，就因為佢哋咧常遇到， 見 面咧就會頻繁啦。 超級市場撞到啊， 抌垃圾啊，或者散步啊，放狗啊咁樣，咁起碼咧即係你朝見口晚見面咧，你見得熟咧，你可能會打個招呼啊， 傾偈啦，跟住 閒話家常啊，甚至可能飲杯咖啡啊咁樣。 鄰居最好咩啊？講八卦嘢啊嘛，附近條渠塞咗喎。搵人搞个系啊， 唔使搵渠王啦， 渠王自己 等我嚟咪得咯，我嚟咪得咯，我帮 你。 你 住喺边个单位啊？ 讲嚟讲去就系男人懒惰，即系唔使送人翻屋企嘅时候送到周居劳顿咁远，即系如果送我送你翻屋企啊，原来只系行几个街口就已经送完啦嘛。 哦，嗱咁佢就话啦，呢个 咁搬咗咪会散咯？如果系咁样， 咁唔系，咁你已经建立咗感情噶啦嘛。好，咁讲翻先，佢呢个咧话见面。面嗰個頻繁度增加咧，咁理所當然咧就亦都增加咗嗰個有機會撻著嘅機會啦。咁呢個咧佢就講緊喺鄰居嗰方面啦。其實咧佢話喺日本咧。嗰啲鄰居啊，青梅竹馬，然後結婚嘅情況咧，其實都好常見，尤其是咧係一啲比較鄉郊嘅地方，即係可能佢哋接觸嘅人亦都冇咁多啦。 圈子細啊嘛， 係啦，圈子細啦。咁好啦，移師翻去到辦公室又點樣咧？喺辦公室咧，亦都做咗一啲嘅資料調查嘅。佢話喺同一層、同一個部門辦公室嗰個位係相近嘅兩個人咧，亦都係比較容易結婚嘅，係啦，即係呢個又係佢嘅資料所得啦。咁所以咧，佢就話哦，原來咧近，即係呢個距離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雙方嗰、那個即係始終都係可以多啲了解啦，多啲交談啦咁樣。 即係多啲合作嘅機會啦，咁可以藉住嗰啲合作嘅機會互相又了解啦，跟住咧又唔知點解又有啲 project 好難做嘅，又要喺 即係叫做公餘時間又要再傾啦。 但係呢個就係開始啦，即係兩個人因為同一個工作 因了解而結合係嘛，亦都因了解而分 開。一開始 唔好咁悲得唔得啊？ 一開始嘅時候咧，Kitty 講到結合咪算咯？ 唔係啊，都唔係㗎。所以 Kitty 一開口問嘅時候咧，我話悲劇咁樣，點解咧？因為我識好多朋友咧，都係喺辦公室裏邊談情説愛，跟住都開花結果。係，有啲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其中有一對咧，一結咗婚之後，其中一個即刻辭職，即刻辭職。我點解咧？佢兩個都好地地，冇人炒嘅，係其中一個即刻辭職。佢話：如果間公司執咗粒點算？ 呢個係實際嘅考量嚇，呢個比較。 如果執咗粒咧，咁就大件事啦。咁啊，即係話兩個一齊失業啦。好啦，咁我另外亦都有一個朋友咧，就係冇辭職，估唔到真係間公司執咗粒。 哦，即係你話 咁咪執翻身彩啊？ 呢個係另外一對啦， 另外一對 啦， 即係成兩對都唔係兩個都冇辭職。 兩個都冇辭職，即係另外有一對朋友咧，就兩個都冇辭職，咁諗住我好 就真 係 一齊失業。 哎 呀， 跟住就麻煩啦，兩個一齊失業，因為經濟上出現問題啊嘛，跟住咧兩個就開始鬧交，最後就分開埋。 哎呀， 咁你。第一對即係所講嘅朋友有幾明智喎， 係啊， 即係佢長咁，同埋可能佢哋對間公司嘅信心亦都唔係話十分之強啦，係咪先？ 所以我仲有一對朋友咧，兩個都冇辭職， 係 間公司冇執笠，但係最後都係分開咗，因為最後始終都係因為一個工作上嘅拗撬，咁佢當然咧，佢嗰對咧就多咗一個即係多咗個因素嘅，因為個老婆升職快過個老公，即係同埋佢仲係同埋個部門，跟住個老婆咧，即係原本就大家同一個職級喺埋一齊啦，跟住個老婆係咁樣升，個老公冇乜點升， 專心就住家男人咯，幾幸福啊！ 咁跟住 冇比較冇傷害咯， 跟住喺公司即係嗰種相處咧，就開始將公司裏邊嘅相處帶咗翻屋企， 同埋閒言閒語啊嘛，最怕就係啲同事。 咁跟住最後又係。悲劇，哎呀！所以大家諗一諗先。 不過真係諗一諗下咧，其實都有幾多嗱，淨係講演員，即係好似有好多套路就係同鍾哥講話，好啦，咁佢哋喺埋咗一齊啦。然後其中一個咧，你發覺慢慢咧，好似淡出啊，少咗工作啊，多咗留咗屋企。其實有幾多 pair 嘅演員咧，都係呢個方法喎。 反而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唔好一個正面比較。即係如果你真係要組織一個家庭咧，有時候一啲正面比較未必一定你睇得咁化 嘅。所以啱啱呢個教授咧講到結婚 就 停咗啦，佢冇講個後續應該點樣處理啊？ 教授睿智 喎。To the beat. Now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颠倒众生。 像，基本上一出世就注定落场，唔好太嚣张，企喺潮流嘅尖端，飙下个气场。四三二一，留喺记住要三七，记得记得，未得导演未嗌咳，仍然都仲得，但我惊你忧。喂，嗰边嘅观众个样有啲恍惚、啊。 Kong, Elton Wong, Rebound.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疫情期间，大家都有唔同嘅状况。有啲人身体出咗事干，有啲人甚至被逼要转行。不过要记住，行行出状元。如果能够有心去做，努力做的话，一定可以成功的。那到底行行出状元的英文应该怎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亲戚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真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想要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旧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老友鬼鬼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 刚才讲到行行出状元，无论你从事的是任何行业，你都是社会重要的一部分，都靠着我们每个人的力量令到我们继续前行。正所谓 There are many ways to fame, There are many ways to fame。 照字面解释，这一句好像是告诉你，要成功要成名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那个意思正正就是想告诉你，无论你身处任何岗位，只要你有毅力肯努力的话，行行都可以出状元的。记住啦， There are many ways to fame, There are many ways to fame。 我们都要一起加油啊。 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最近發現咧，都有因為疫情關係啦，唔少係遊戲機中心咧都話話要結業喎、 嗯。 哇！呢、這個真係對我嚟講都有啲索索地啊，因為 你講機鋪咧， 係啊， 機鋪係啊，關係咧，都慢慢都執得都好多下。 我承認咧，即係譬如我自己為例啦，或者我啲 friend 咧。去機鋪咧係少咗嘅，即係可能一年咧，即係去幾次。咁以前細個咧去機鋪就去得好密嘅、 嗯， 因為最主要咩咧就未必所有遊戲你自己都會屋企買到啦。咁、 嗯、 而遊戲機中心嘅 game 咧同呢個家用嘅遊戲帶咧，其實有個 係 係好唔同，但係佢有個好特別嘅情，即係有個連結喺度啊。佢有陣時會喺遊戲機中心先出咗遊戲， 嗯、 然後發覺咧受歡迎啦、 嗯， 即係都好多人抌錢落去咁樣，跟住咧佢哋就會。想辦法將佢咧就移植去到屋企嘅家用機嗰度嘅，咁、 嗯、 你移植咗過去嘅話咧，咁可能譬如你幾百蚊買咗翻嚟咧，你就即係叫有個 terms 叫煲啦，佢個煲屋企嗰只，你就唔會再嚟遊戲機中心噶啦嘛。咁嗰只 game 咧又移植咗之後咧，就開始會喺呢個遊戲機中心嗰度咧就消失啦咁樣。 但有啲咧就喺打機機鋪嗰度咧先至玩得 冇錯啦。 譬如有啲咧佢係 touch screen 即係觸碰式嘅，即係你用佢個熒幕嚟到玩嘅、 啊。 我以前好中意咧，即係一經過，因為我以前屋企附近咧有一間機鋪嘅，咁我有時譬如等人啊，或者有時未夠鐘啊咁樣咧，咁我都會入去打兩鋪。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就係執馬，正所謂佢、就係一個煮嘢食嘅遊戲啦。咁跟住佢就有個畫面就有幾十個材料個名喺度，係啦。咁跟住譬如你整一個麻婆豆腐，咁、你咪執咯豆腐、麻油、豬肉， 跟住佢條巴不斷喐噶嘛。 係啦係啦，咁啊睇下你限時之內咧執到幾多碟餸咁樣啦。咁、但係呢一啲遊戲咧，你譬如如果去到搬翻屋企個檔有得揀啦，咁你用手掣玩咧、即係都冇嗰個篤嘅感覺喺度嘛。 呢個係因為你篤嘅感覺就似係真係自己落手落腳。 系啊， 嗰、那个嘅感觉就好强。 系啊，同埋咧有一啲你直头系有表演成分嘅、你有啲系有观众嘅， 跳舞 啊， 跳 舞 啦，打鼓啦，弹琴啦，咁、所以嗰阵时咧，其实喺呢啲游戏机中心咧，都有一班捧场客嘅，即系譬如佢自己玩得好熟练啦，咁、落到去咧系半玩半表演嘅成分咯。 香港游戏机中心咧，即系有少少嘅死胡同嘅感觉咧，入咗入去，因为点解咧个文化唔同啊？例如游戏机中心好多人。会去帮衬，譬如美国和日本，其实都好多人会落去机铺打机、原因是因为咧，佢入边咧有好多好大型嘅游戏咧俾我哋玩。而嗰啲游戏咧，你喺屋企系唔会买嘅、例如你有成座台嘅一个赛车 game 喺度，咁、你真系坐入去驾驶嘛。咁、你如果你喺屋企嘅话，你就算买翻嚟都系得个台盘仔啫嘛。其实个感觉已经差好远。咁佢哋又有杜比啊，跟住有震动啊，嗰啲轰轰声。其实你屋企个震动嘅台盘咧，同街机个震动咧，其实个震动嘅感觉，屋企嗰真系假好多。 系啊，同埋咧，我记得嗰阵时有一个游戏咧，系揸巴士嘅，即系喺机铺。 好似系， 因为我真系成日去啊，嗰时即系揸巴士，跟住佢咧，佢系即系个 mon 好大啦，真系好似巴士嗰、那个即系嗰个挡风玻璃咁大啦。 我未 见 过呢个喎。 好劲啊！因为嗰阵时沙田咧而家执咗好耐咯，沙田有一间咧好大间嘅，咁佢都好齐同埋好新啊。你直头系佢嗰个 seat 位咧，就真系一条长。长凳有埋椅垫嗰啲咧，咁、那个台盘又系好大嘅咯、你真系觉得好似坐咗 喺 揸巴士，虽然我唔知道本身揸巴士系点、但你觉得好象征咯嗰件事。 系啊， 如果打紧机即系揸巴士嗰个咧，隔篱企喺度睇嗰啲人系咪唔敢同佢讲嘢？ 唔可以噶， 因为 即系乘客唔得，冇需要司机。 一样啊，枪 game 都有一个我自己好中意去游戏机中心嘅，因为你枪 game 如果喺屋企玩嘅时候咧，嗰支枪咧嗰个质感咧冇咁强啊。如果你遊戲機中心咧，我仲要特登買一啲咧，就係你撳一下咧，佢會自己啪一聲嘅，跟住佢啪一聲，佢不斷喺度上台咁樣嘅 感覺， 冇錯啦，好實在嘅感覺。同埋咧，佢仲有個掣咧，就係你用隻腳去到踩嘅， 咁避開啊嘛， 係啦，你一踩嘅時候咧，佢就先得避開啦。咁你呢個咧可以兩個人一齊玩嘅，咁你兩個人一齊玩嘅時候，就大家行唔同嘅路線，然後咧就大家一齊去到玩完嗰隻遊戲，即係不斷過關，咁我幫下你，你又幫下我咁樣。咁呢個咧其實喺屋企咧。 就玩唔到啦。咁、但係譬如頭先講緊咁多系列嘅嘅 game 咧，雖然即係有啲就可以移植到去屋企啦，咁但係如果你擺喺呢個遊戲機中心玩嘅時候咧，第一，因為買翻嚟成本太貴啦，咁、然後咧就有 copyright 啊又剩啦，咁同埋你玩嘅人咧，因為你部機買得咁貴嘛，咁你又有相對譬如可能$10鋪嘅。咁可能你真係又玩可能幾分鐘，你又 game over 咁樣，咁你又要練習，你又要交學費，咁咪就係即係一個死胡同咧。就是、我哋有個習慣文化就係、是，喂，如果咁貴嘅話咧，都 不如買啊， 一係買翻屋企，一係唔玩咯。係、譬如你有啲譬如鍾哥中意嘅，譬如Gundam機械人系列嘅話咧、其實佢而家有啲駕駛艙咧，你直頭坐入去係揸機械人嘅，嗰啲咧就係差唔多圍翻你即係幾廿蚊一次咧。我真係唔捨得玩啊！你真係好靚嗰啲就係真係唔捨得玩。 你就講呢個咧，就係我第一次開始，我覺得要放棄打機工作嘅開始啦，因為真係太貴 啊！太貴啊！ 廿幾蚊一次嗰陣時打，好喺銅鑼灣，我好記得銅鑼灣有廿幾蚊一次，嗰時仲係打緊一蚊定幾蚊鋪機啊，幾蚊一鋪咁上下，廿幾蚊一次，仲要好快收工喎。 係啊，即係你係 咁先回到本。我啱啱都有諗，哇！如果你咧攞$2嗰啲、$5嗰啲機咧，跟住你坐喺度由頭打到落尾，你可能打到半個鐘嗰啲咧，咁佢就實蝕啦嘛。所以你廿幾蚊呢啲好快玩完嘅，佢先可以先和翻條數。 其實佢可以咧用一啲累進式嘅收費方法嘅，例如佢過咗啲關嘅，佢就不斷你過咗啲關啦，跟住就問你收唔收錢咯。如果你想過呢一班嘅過呢一版嘅，跟住你咪譬如入多$2，咁你慢慢你大家可以有個試，同埋可以不斷，因為你玩得耐而收錢，而唔係話喂我一次過抌$20-30玩一鋪，喂原來一分鐘我連嗰個機械人隻腳我都未知點行嘅，就已經俾人即係凍咬死咗咁樣，咁咪即係大家連第一步都唔想玩咯。咁你吸引咗啲人入去玩嘅時候，你先慢慢收錢。咁我覺得。即係 for 大家嚟講，那個感覺都會舒服啲。 我覺得係成個機鋪嘅玩法咧，滿足唔到啲人啊！以前我哋打機咧就係自己同部機打嘅啫嘛，最勁嘅咪 Street Fighter 咯， 對 機 咯，對家打，咪係兩個人。而家打機咧，我喺上咗網之後咧，同好多人一齊玩 啊！ 你滿足唔到啦，已經即係喺機鋪滿足唔到，係啊， 即係扮曬飛虎隊咁樣，成隊 team 不斷喺度圍攻一個地方啊！咁其實呢啲都係。好似即係好似聯合國咁啊，有啲可能講日文，有啲講英文，有啲講國語咁樣。 所以個機鋪做得到呢一樣嘢咧，咁可能機鋪就唔使執啦， 係 啦，又唔會。 諗諗佢啊，真係係咯，好多集體回憶喺度㗎嘛，即係買少見少啦，而家。 多项未完成的重大政策，例如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等等。信报报道，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访问了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他表示目前未有人报名参选，难以评论最后有多少人参选，但他期望曾经参与本届政府一些较长线计划的人参选，因为能够令到计划延续下去，如果两个人报名大家就有得选。新思维议员狄志远希望今届特首选举有竞争，质疑一个人选举只是走过场，市民觉得事不关己，会削弱当选者施政的说服力。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对林郑月娥不连任不感意外，他说甚至可以说是明智之举。他说林郑月娥任内两场重大危机，包括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导致香港和国家付出沉重代价，林郑月娥不参选可以腾出空间，比中央组建更有勇气对中央忠诚和果断的特区领导班子。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本港第五波疫情逐渐缓和，教育局和考评局昨日宣布，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会如期在今个月22号开考，并且在7月20号放榜，会第一次在竹篙湾隔离设施为阳性的考生设立特别市场，并且容许健康状况许可的确诊考生或者成为密切接触者的考生在当中应考。有关的考生需要在考试当日朝早6:30之前向考评局申请，并且致电考生抗疫的士热线，安排点对点接送到竹篙湾应考。这条市场最多可以应付到大约1000个考生。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3100几宗新冠病毒确诊，再多90名患者离世，死亡人数突破8000， 但亦都係個幾月以嚟第一次回落到雙位數。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示，雖然確診數字下降，但仍然喺高位，社區仍然有大量個案，呼籲市民要遵守社交距離措施，積極做快測。有醫生表示，相信死亡率短時間內仍然維持較高水平，認為確診數字要跌到三位數才可以有較大的限度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第五波疫情下，本港超過 97% 的安老院舍是爆疫，大批長者染疫身亡。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院舍防疫工作，多名議員批評勞工及福利局、社署和不同政府部門協調出現問題。委員會最終在沒有人反對底下通過遺憾議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回應說，已經動員所有同事和能力應對，但是仍然抵不過海嘯式的爆發，又說勞福局在有需要情況下會道歉。《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最新一輪消費券將會在今個星期四派發，第一階段將會派發5000元，各大商場和商戶亦都齊齊推出消費券優惠搶客，有商場更加是消費滿100元就送300元的現金券。文匯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星岛的社论说，特首林郑月娥不寻求连任，基于下任特首需要履行好双负责制，亦即是对中央和特区政府负责。社论说，他在反修例风暴和世纪疫情表现进退失据，凸显要平衡中央和本港差异绝非易事，期望下任特首要拿捏好，又要有大局观和政治魄力，解决深层次经济问题，带领香港走向新时代。星岛日报社论。 明报社评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黯然告别，除了个人因素，亦都同香港内外因素紧扣相连。社会深层次矛盾累积多年，民生恶化，政治撕裂，疫情沦陷，医疗安老积弊表露无遗。社评说，新特首必须强化对政府管治的认可，市民要看到社会民生改善，才会相信政府与民同行，不是讲多个做。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特首林郑月娥不寻求连任，礼宾府将会换上新的主人。社评认为，新的管治团队首要任务是带领本港迈向疫后复常，重建经济发展势头，希望新的政府可以及早敲定开关和复常路线图，令市民可以重拾对外往还，对内就是恢复正常运作，继而为提升长远竞争力，解决深层次矛盾不懈努力。经济日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说，抗疫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当中清洁工可以说是抗疫无名英雄。社评说，他们拿着最低工资做污糟又累又辛苦的工作，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更合理的报酬。特区政府感谢清洁工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尽快检讨早受诟病、有纵容剥削之嫌的清洁外判制度。大公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婆老婆，我啱啱出咗粮，带你去食餐好嘅，想食咩先？韩式定系日式啊？ 都要都要，仲要食高级嘢。 老婆老婆，我系出咗粮咋，唔系发咗达啊！ 睇你紧张到，政府喺4月7日啊发放新一轮嘅5000元消费券，旧年收到消费券嘅市民，只要账户仍然有效，咁就乜都唔使做，就可以透过同一个账户自动收到消费券啦。你睇，刷餐劲嘅资金咪有咯， 系、哦。如果用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香港，又或者 Tap and Go 的市民，仲可以一次过收到5000元的消费券，有效期长达7个月，去到10月31日噶。 不过老公啊，冇理由咁傻，同人逼噶、哦，不如而家订定位，过咗复活节之后，疫情进一步受控，政府放宽限聚令，先至用消费券食餐好噶啦。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 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众志成城，快拆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号至10号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抗疫的时候，大家都发现疫情当中长者真的属于高危的一族的。 是 的，看到第五波的死亡个案里面，接近九成都是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的。所以我们社会和我们都应该特别关心 他们。 没错了。为了给染疫的长者和需要帮忙的朋友，特别是长者，能够及时求诊，并且就可以处方他们即刚用的治疗药物。所以所有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也都可以在4月之前呢，咁喺社区检测中心以及咧就流动采样站啊，咁接受免费嘅新冠病毒核酸测试，咁无需预约啊，记住无需预约，即系如果你70岁或者以上嘅话咧，你 walk in。系啦，咁会有好多朋友咧会帮你噶啦吓。咁长者平时都可以咧就系透过政府派发嘅防疫服务包啦，入边嘅快速抗原检测套装咧，去到自行检测嘅。咁一有啲乜嘢事嘅时候咧，咁可以通知翻屋企人啦，或者帮忙通知政府啦吓。咁如果仲未接种疫苗嘅长者啊，如果檢測的結果是陰性的話，就應該盡快就接種新冠疫苗去到保護自己。他們也可以去到社區的疫苗接種中心，或者就是私家醫生、診所，甚至乎就是流動的接種站打針的。如果需要協助，可以就是找些親朋好友幫忙幫忙手，地區組織或者就是長者服務機構都可以查詢這些安排，到底怎樣就是給長者多些支援，這件事很重要。 總之70歲以上的哥哥姐姐們，咁如果你哋可以自己用嗰个检测嗰个快速检测包嘅话呢，咁就自己用啦。如果唔识嘅话呢，而家唔使担心，你可以免费去到一啲 walk in， 去到一啲嘅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流动采样站嗰度呢，係免费有人会帮你做㗎啦。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 日本电影。有冇留意一样嘢呢？譬如话可以叫做冲出国际嘅，喺日本嘅一啲影像上嘅东西呢，好似都係偏向于卡通片多啲。 有啊， 动画係多过日本嘅电影。 有啊， 係。 点解？ 除咗你推介嗰套囉。 嗰套啊。 就攞咗奖啦。 Drive My Car。 Drive My Car。 好多年啦，好多年。即係对上一次有咁。即係咁多嘅提名啊，咁樣就已經去到，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禮儀師的協奏曲啦，已經。 哦 都好耐啦， 喂，再之前已經係黑澤明添啦， 係咯， 亂咁樣。 動畫真係多，譬如就係講宮崎駿系列嗰啲都一 紮啦，係啊。咁我早兩日咧就喺網上咧睇到有人分析，哦，點解有呢個現象？我睇完之後咧，哦，係，原來有好多嘢我哋唔清楚啊，即係點解背後咧會有一啲咁多叫做關係上邊，令到日本電影未必一定咁著重外國市場啊，即係佢哋反而好著緊嘅就係日本自己呢個地方裏邊啲人點樣睇，最緊要就係自己裏邊啲人睇啊嘛，所以佢哋對 衝出國際呢一樣嘢咧，其實唔係好著弱 嘅。 咁究竟係電影製作人唔著弱啊，定還是另外一啲人唔著弱咧？咁我睇完呢、這、一個即係網上呢條片之後咧，哦，原來有另一個睇法啊。 原因係咩咧？ 佢話好簡單一樣嘢啫，究竟乜嘢人控制緊日本嘅電影拍攝？咁你就知道背後所有嘢。 又係五長老。 又系五长老啊，唔系四长老，四大家族系嘛， 都系嗰啲。 佢话原来咧，而家日本电影咧，大型嘅电影制作公司啊，即系小型当然有好多啦，咁就大型嘅，其实你数晒啦，东宝东影、松竹、角川影马同埋日活，真系五大长老啊， 系 啊， 冇咯。咁即系话，其实呢五个嘅大嘅电影制作公司咧，咁已经系纳晒大部分。你每一年上映的电影，咁即系话佢哋想点拍，其实就是咁样拍咯。好啦，咁跟住除咗呢五个大嘅电影公司之后咧，咁同电视台又好有关系。点解同电视台好有关系咧？咁佢话原来日本几家三大电视台，咁日本电视台啦、东京电视台啦同埋富士电视台咧，就主导咗绝大部分嘅制作同埋发行嘅业务。咁即系话电视台本身咧。佢除咗做電視製作之外，佢哋就好著控制埋個電影市場啊嘛。咁呢度咧就係一個問題啦。咁話咁即係話個電影去到最後，我會電視台裏邊播啦。咁即係話我係兼顧咗邊一樣嘢先咧？電視觀眾嘅口味先咯。咁所以好多時咧就會有一個叫做將電視劇電影化咗嘅現象出現。 因 為近呢十幾廿年裏邊咧。曾經試過咪有一個嗰、那個 長澤正美嗰套咯， 這個已經近期了 近期啦， 或呢個好多個例子，近期已經好多例子。再之前咁咪跳躍大搜查線， 哦， 呢、這個咧就係第一次咧，佢係將 一個田如意啊嘛， 即田如意係 啦， 一個好出名嘅一個電視劇，跟住咧就將佢啊，不如拍成電影版啦。咁、就係因為正話講嘅一啲即係叫做佢哋可以控制到 可源系列都 係 啊， 就是、之後啦。第一套咧就係跳躍大搜查線啦。佢話跳躍大搜查線第一集嘅電影版上咗畫之後咧，好收得。咁跟住即係話用電視劇搬咗去電影，原來係 work 啦。 係啊， 係有錢賺啊嘛，最緊要。 Hero 咁又係啦。木村嗰啲系啦， 系呢个都系后期啦， 都系之后嗰啲。 跟住之后咧，去到而家去日本嘅票房最高嘅仍然我唔记得系 top one 定 top three 啊，就系《跳躍大搜查線》第二集电影版。即系话佢呢一个套路咧，喺嗰阵时已经慢慢成型咗之后咧，去到而家正话你哋数嗰啲，譬如话长泽正美嗰套 《 欺诈师》啦，《Hero》啦，木村嗰套啦，全部都系食紧呢个套路。咁即系其实而家电视台只要我着紧地搞好咗电视嘅一个电视剧，跟住咧，我就可以将佢变成电影咯。咁最紧要系全部我电视我又赚到钱，电影我又赚到钱。其实只要赚到钱，佢哋已经唔介意究竟呢一个嘅创作系咪可以去到外地嘅。 咦？咁如果调翻转咁讲，我系咪应该将嗰套日剧咧，即系推广去到世界各地，即系推翻去嗰啲串流平台，咁等多啲人睇，佢套戏上咪多啲人睇咯。 就系啦，咁而家咧就系你睇到一个另一个即系叫做新嘅现象出现啦。自从串流平台出现咗之后咧，你譬如 N 字头又好啊，或者 D 字头都好啊， 即系多咗日剧睇。 就系啦，因为而家好多电视剧咧就系佢哋摆咗去串流平台，唔系净系呢个地方嘅人睇，系全世界一齐睇。咁咧呢个就系好可能咧就希望可以。改變到成個日本嘅電影工業啊，因為而家唔係淨係你呢個地方嘅人睇啦，係全世界一齊睇緊啊。咁睇下究竟會唔會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咯？ 係咁啊，但我自己覺得咧，我以我睇嘅日劇同埋日本電影咧，佢哋個節奏都係有啲唔同嘅， 係 偏向慢 嘅。其實我細個好憎睇日本電影添，因為真係太慢啊！想等個戲肉出嚟咧，你真係哇！你泡糕食完佢都未到， 係啊， 变咗好专心食炮曲， 系啊，咁啊，所以系啊，睇下可唔可以靠住呢个串流平台，就令到嗰个日本电影嘅市场 有啲唔同咗咧， 兴旺翻啲啊！ 近年嚟，跑步嘅风气盛行于世界各地，各大城市亦都发现举办马拉松比赛系一项值得经营嘅投资，可以大大力帮忙到主办城市观光产业同埋提高城市嘅声望。马拉松通常举办在气候较温和的春季和秋季的。位于斯洛伐克东部的城市科希察第一届正式举办是1927年是欧洲大陆上第一个正式引入42公里全程马拉松比赛的地方。 因此亦都算得上是欧洲马拉松最古旧的城市之一。这项马拉松出名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欧洲正在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重整的时期，签订和平条约之后，东部原本属于奥匈帝国匈牙利领土的科希察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部分，也都开始城市化。当地一群爱好跑步的民众促成这个的城市举办马拉松比赛，由城市中心去到南边的村庄，原来折返之后刚刚就是42公里，就是这样开始举办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马拉松传统比赛了。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摩的卡 早晨，今天早上我们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 Zoe 在这里。早晨阿 Zoe。 Hello， 早晨早晨。 你好啊，今天晨光 Morning Call 里面你约了时间想点唱给哪一位呢？ 点唱给我奶奶，去九十大寿。 哇， 她的名字叫柯如琴。 阿琴姐。 是啊。 你是叫她琴姐还是叫她奶奶的？ 哦，我叫她阿妈的。 哦，那就好了，仲亲切了。 是啊， 仲亲切啊！咁佢身体各样嘢都好嘛，系嘛？ 都好啊，但系因为呢个疫情咧，佢冇得出街食嘢咧，其实佢好唔开心，因为佢好中意食嘢噶。 哎呀，我明啊， 阿 琴姐，我明啊，因为我都好中意食嘢噶。 系咯系咯，佢好得意噶，佢好可爱噶。如果佢一出到去咧，同佢食嘢咧，佢见到人哋隔篱台咧。如果有那些嘢食咧，佢就会问诶咩嚟噶，我又要食咁样，即系佢好中意，佢乜嘢佢都食嘅。 哎呀，好似、啊， 所以系好开心噶佢。 哎呀，我都中意有阵时见到隔篱台有啲嘢靓嘅嘢咧，就嗌阿 waiter 过嚟咧，哎我又想点隔篱嗰个有冇啊咁样。 系啊，佢就系咁噶啦。 系啊，咁都好耐冇同佢出去饮茶啦，系嘛？ 新年后都好耐啦，连见都好少见啦，因为疫情咧一爆咧，就我哋已经冇再可以同佢出去食。咁、所以咧，今次咧，本来大寿咧，我哋系谂住过去同佢食饭嘅，即系上去屋企庆祝都好啦。不过我姑奶话因为佢啱啱打完第二针咧，就嗰个效力冇咁好咧，就唔想啦咁样，就等到四月尾啦，放宽啦，同埋有可能系母亲节一起吃咯，咁样、即系一齐先至再补翻咯。 系、哎，你呢句好重要啊！即系我谂好多广大市民都系期待住母亲节啊！即系点样可以喺嗰阵时，如果真系放宽咗嘅时候，哇！久违了的母亲节咧， 系啊，希望可以咯。 系啊，我相当期待啊！吓，咁啊，希望快啲疫情退却之后咧，真系大家四月嗌埋佢。咁啊，等疫情过咗之后咧，母亲节哇，重中之重出去食饭啦！ 系啦，啱啊，啱啊，大家都系咁话。 系啊，我而家 想同奶奶讲两句咁样咯。 好啊，好啊，请讲。 系啊，唔该晒。阿妈，我系阿 Jo 啊。我哋今年咧，你九十大寿咧，我会冇办法同你出去庆祝。不过你唔好嬲喎，我哋迟啲咧母亲节咧，同你一齐咧，大家一齐补翻俾你，好唔好？咁祝你咧，所有子孙都祝你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多啲乖乖地留喺屋企啦 ，OK？ 讲嚟 OK 咯，哎呀，新抱你真系乖哦， 佢好唔开心啊，因为我哋冇得上去同你庆祝，咁我希望打个电话俾佢， 啱啊， 问下佢咯，咁样。 我啊都希望快啲可以出去食下饭啊，我而家就我都中意食嗰啲点心噶，我都系嗌外卖翻屋企食，啲风味咧真系差啲。 系啊，热 辣辣先好食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即系气氛都唔同啦。 梗系啦， 一啖茶都觉得嗰啲香啲咯。 系啊，嗬， 唔知点解。 明明啲茶都系咁样，但系要去茶楼食嘅。 系啊，系啊。 啱啊，咁啊好啊，多谢你嘅电话，倾住你咁多先。 好，多谢晒。 拜拜。 拜拜。拜拜。 齐鼓掌，歌声放金马开，心唱请鼓掌。齐鼓掌，歌声唱金马开，心唱请欣赏。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热情中相相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送你，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洋洋。 请欣赏。原来情意要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热情撞上，将句句共欣赏。 1872388，而家等紧你嘅电话。如果你都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点首歌氹下你嘅身边人开心嘅话咧，而家争取机会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晨光追踪31。 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畅。 早晨啊 ，Kitty， 早晨各位。 系港台电视有啲咩节目好介绍呢？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港台电视32啊，咁啊继续嚟紧咧，9:30新闻之后咧，咁啊转去32台咧，就会睇到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啊。咁啊有医生同埋呢啲专家咧，即场咧解答大家咧有关呢个抗疫防疫或者接种疫苗等等嘅医学问题。咁啊，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咧。即係不幸確診咧，好多嘢問噶嘛，即係好多好多唔清唔楚嘅問題咧，想搞清楚嘅，但係又唔知打去邊度好喎。咁啊，記住咧，打去呢個港台電視32，醫生與你同行抗疫嗰度問清楚啦 嚇。係呢個現場嘅熱線係幾多號電話？等大家抄一抄低啊。 好啊，就係2439-9832，2439-9832。咁啊，有醫生會即場解答你嘅問題嘅。咁啊，錯過咗。呢、这个节目唔紧要啊，今晚港台电视31，夜晚9:30都可以重温翻嘅。 咁啊睇翻大家有啲咩提问啦，可能大家都会问中你心里面嘅疑惑都未定嘅。咁啊，另外我知道其实都有提供到一啲 WhatsApp 啊，或者系面书专业嘅一啲方向咧，即系方案咧，可以俾大家去到查询都得嘅。 冇错啊，咁啊大家咧即系。好多時都話打唔通㗎嘛，你可以 WhatsApp 定啲問題過去嘅。WhatsApp 嗰個專線號碼大家又可以抄低啦。5645-4896, 5645-4896, 咁隨時都可以 send 你嘅問題過去，咁睇下佢哋會唔會解答你啦。 係啦，或者呢上到去醫生與你嘅 Facebook 專業嗰度呢向專家提問啦。咁呢個節目呢好好嘅，亦都提供到呢手語嘅即時傳譯，咁希望大家呢都得到一啲抗疫有用嘅資訊啦。咁 冇錯啦。 好啦，講返今晚6:30係咪有睇得見聽得到啊？ 冇錯啦，翻翻港台電視31啦，咁啊傍晚6:30呢個節目咧係一個共用節目嚟嘅，就係、是、關心下咧喺香港生活嗰啲少數族裔朋友同埋殘疾人士。咁今晚咧就關心少數族裔朋友，咁啊今晚會帶嚟一位嘉賓啊，佢喺土耳其出生嘅朋友阿 Musa。咁啊 Musa 咧就佢好特別嘅，佢土耳其裔嘅人啦，佢係但係佢17歲嘅時候翻咗去西安讀書，佢5年前先至嚟香港生活嘅啫。咁啊，佢咧喺香港咧，佢當然好熟悉土耳其嘅文化啦。咁佢好，佢有一個使命就係、是、將佢土耳其嘅歷史文化等等咧，就介紹俾香港人認識嘅。咁咧，今晚咧佢會分享一下咧，佢眼中香港人究竟係點樣嘅噃，同埋啊。這個 Musa 呢佢都幾多才多藝嘅，即係佢又識土耳其嘅畫畫啦，又識嗰啲整圖案燈啦，甚至乎土耳其尖咖啡尖卜啊，佢、 哦、 都識嘅，即係音樂上面佢都識玩好多土耳其傳統樂器嘅。咁啊，今晚嘅節目佢會示範一下喎、 哦。有興趣喎、哦，因為好似頭先你提到啦、我自己對土耳其文化認識咧，真係流於呢個土耳其咖啡啦，同埋咧好靚嗰啲圖案燈咧，即係一粒粒嗰啲好似彩石咁樣黐成啊、製成嗰啲咧。係啦，嗰、那個燈咧好鬼靚噶嘛。咁但係其實土耳其即係當中仲有啲咩其他嘅文化藝術，大家可以留意咧，都可以留。而呢个节目话睇得见听得到，傍晚6:30港台电视31嘅，咁啊唔该晒刘畅嘅介绍，大家支持港台电视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话：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会有几多人参选，现时无法评估，但系咪会喺一人模式下进行，亦都有呢一个可能。因为喺新选举制度下，要喺选委会各界别攞到15个提名，难度好高。佢个人认为，如果选举有多啲人参选系好事，因为社会同选委都有选择。對於特首選舉提名期在今個月3日展開至16日結束，時間會不會太短，影響市民對特首候選人的認識？葉國謙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報名時間符合法例規定，

今朝我想讲到期未啊？任何嘢都有期限嘅。以食物为例，如果你买一啲新鲜食材，几时为之过期呢？你睇佢颜色变咗，样子变咗，味道变埋，好明显到期啦。如果你买啲预先整好嘅食材，例如罐头或者包装食品，上面会有啲提示：赏味期限、此日期前最佳、到期日。无论任何名称都会有个期限话你知到期啦，未到期就可以食落肚，过咗期梗系唔好食。食物就咁样分，其他产品又点呢？如果你买电子产品，佢唔会写明话此日期前先可以用，过咗呢一日就唔再用得。咁几时为之到期呢？人为失误整烂跌烂嗰啲就冇得计啦。如果你正正常常咁用，始终有一日会用唔到，咁就系到期咯。我成日唔明啦，点解呢类产品佢唔写明到期日呢？其实每一个零件大约都有佢嘅可用寿命，一年又好，十年都好啊。制造商实会知道，应该写明喺度可以用几耐啊嘛。由于佢冇讲。所以买一啲新产品嘅时候，我哋就会有一个期望，希望佢嘅可用日期系直到永远咯。用到到期，我哋换咗佢或者整翻佢。如果未到期，可以点呢？通常分为两类人，一种就系点都用到到期为止，例如产品已经唔可以再用啦，烂咗开唔着。冇办法再用到佢原先嘅功能，到咗呢一日换咗佢咯。另一种就系未到期，我已经要换。例如我体验咗，觉得佢唔顺眼，或者有一啲新嘅型号，心思思贪新忘旧换咗佢。如果你系呢类人，其他人对你嘅评价通常都系分两类，一种就系话你。果然走在潮流尖端，咁快又换新型号。另一种就话你真系大嘥鬼，仲用得咁快换？何谓用得？何谓唔用得？我哋会用一个好简单嘅方式去划分，就系、是、新同旧咯。一般嚟讲，新嘅咪用得，旧嘅就唔可以再用。所以我哋又会话啦，咁旧。换咗佢啦，但系旧唔等于唔用得。既然用得，点解又要换呢？对于新嘅同旧嘅睇法，通常又分为两类人。一种就系永远觉得新嘅点都比旧嘅好，佢哋会认为新嘅梗系好啲，紧贴潮流脉搏，旧嘅一定系老土。另一种就系觉得新不如旧。旧嘅先系经得起时间考验，可以成为经典；新嘅只系昙花一现，唔够实力。到底新嘅好还是旧嘅好呢？产品或者食品，我哋就会用新同旧去划分。如果同人有关，应该点样分呢？新嘅永远系好，还是新不如旧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不要持续多情去做梦，给我尽献殷勤管接送。不必一再问我恋情可有渐冻，时时追击如烈风。 中。

Kitty 啊，你中唔中意食鱼子酱？ 我中意啊，不过好贵、啊。 我记得钟哥都好中意食鱼子酱，我曾经一度谂住买俾佢食，但系咧有一罐， 但系你冇谂过买俾我食？ 我谂住孝敬下佢老人家，哦、因为琴日嚟讲佢自己都话。遲啲部電話都要我借俾佢，咁我諗 就係攞一啲錢去買魚子醬啦。咁你又點估到咧？ 我依家要 on air 講一件真事，話事咧，唔知上年中秋定係咩咧，我真係買咗啱魚子醬。 係， 幾啱魚子醬咧？咁買喺屋企啦，跟住屋企人咧食咗，佢開咗嚟食喎，跟住咧我越跟住我就。有講 咁，你擺喺屋企唔係諗住俾屋企人食嘅咩？即係你諗住獨享嘅。 你買咗翻屋企咧，我冇交代咁多，就咁擺咗喺雪櫃。 係。 咁我諗你朝頭早先可以攞翻嚟俾阿大哥去享用啊。 哦，即係你諗住送人嘅。 點都要留一晚噶嘛。係 係 係。咁咪會變壞啊！你帶嚟幾嚿水一啱嗰啲咁嘅嘢，係咪先？ 最少啊，坐底啊。 係咯，咁我買咗啦，跟住佢開咗嚟食喎。咁、我啼笑皆非啊。 係。 梗係冇怪責屋企人。咁等於 再買過咯。 我又冇动力再买，跟住 你都应该要氹下屋企人。 唔系，跟住我最后买咗另一啲嘢俾佢，即系过时过节啦，成咁啊。咁但系个重点就嚟啦，其实我自己本身咧都好中意食鱼子酱，系、超级超级中意。话说咧，有一次我去冰岛咧，我买咗好多鱼子酱翻嚟做手信啦。但系嗰啲咧，原来鱼子酱真系有分好多 分好多 种 鱼子噶，系啊。 系啦，咁我买嗰啲咧就最低档次嗰啲。 系橙色定黑色噶？ 黑色的。 黑色嗱，黑色都应该系好嘢，因为咧 绿色系最。最劲哦，系嘛？ 都系比较少见添。 近排有个富贵嘅朋友，佢开嗰、那个即系特登，好似开箱文咁，又要拍 IG story， 又要拍佢嗰啲片，依家有啲 R E L 嗰啲片咧。 我知啊。拍到好靓噶嘛，等于你好似一个摄影高手咁样。 哇，跟住佢系引人啦，咁当然啦，佢系演嘢啦，演嘢，我觉得佢演嘢居多啦。 拉佢系嘛？ 系啦，跟住咧，佢嗰啲系绿色一粒粒噶。 劲啊！因为 嗰啲系劲啲噶，系咪？ 我自己比较少食。到綠色啊，因為我有一次咧去黑龍江咧，你知道黑龍江咧、就好近，好近好北嗰邊 嘅。去到咁邊嚟嘅？我頭先都已經冰島諗住一大 咁，你遠啲，你遠啲。 抛出黑龙江呢、這、一个， 因为我唔知啊，我嗰时好细个咋，我谂十几年前噶啦，已经系 model 年代 啊，跟住就跟系啦，跟摄制队去啦，咁原来发现咧嗰个地方咧都好多鱼子嘅，咁首先佢带咗我食一餐咧。好好食， 正嘅正嘅， 好好食，真系好好食。咁跟住后来咧，我就想我就问啦，哦，原来呢度多鱼子，系啊，呢度都多鱼子卖噶。咁、跟住去嗰啲手信铺见到咧， 系 点解咁平嘅？跟住话。 哦 哦，呢啲鱼子同你食嗰啲系完全唔同噶，佢话即系佢分好多种级数、 哦。即系你食嗰餐系好好食，而且系高档次嘅。 高档次嘅，因为佢要拍摄啊嘛。 喺条街卖嗰啲咧 系啦，即系啲手信铺嗰啲咧系完全唔系嗰阵味，亦都唔系嗰款鱼，因为佢都系睇翻你边一种鱼嘅鱼子咁样啦。 系 啦，咁啊后来见到手信铺好平嗰啲咧，其实系橙色一粒粒咁样，直头都食落去都冇你日本寿司嗰啲。 就渣啲啦。我喺冰島買嗰啲黑色其實都唔算最勁嘅，咁但佢好似聞説有啲就青青綠綠咁樣啦，咁、當然啦，即係我同 Kitty 都唔係食得好多，又唔係專家，咁當然啦，大家買啲貴嘅食材嘅時候就唔好俾人呃，係啊，即係叫做當你水魚咁樣，到時唔係魚子，係你變咗水魚啊， 水魚係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钟哥都有睇《鬼灭之刃》啊， 有追到贴啊！ 你睇咗未啊 ，Kitty？ 我未。我真係會睇， 因為係 啊係啊，因為我聽完你哋咁講啦，咁我翻到去咧，我就游說，喂，不如一齊睇啊咁樣，咁出去都話，哦，咁我睇咯睇咯咁樣，咁啊冇咗件事喎，但係唔知點樣啦，後來佢身邊有啲人又同佢講，喂，真係幾好睇喎，定係唔知佢睇嗰啲 trailer 定係點咧，咁佢都有啲興趣啦，咁我諗住咧，我哋而家 finish 咗而家呢一個劇之後咧，就會睇啦。 你唔好跳住嚟睇， 由頭睇嘛， 順序睇，即係睇翻 電視版 第一季嗰。廿几集， 因为如果你唔睇电视版嗰啲咧，其实你直接睇《无限列车》。 或者而家再睇新個佢遊國篇，你唔中意講咩？ 哦，即係睇睇劇，逐集逐集咁樣睇。 睇咗電視劇先，跟住睇電影版。 都唔係好多集，佢二佢開頭電視版二十幾集啊嘛，每集我諗都係二十分鐘， 半個鐘啫嘛， 即係廿零分鐘。 好快睇完嘅啫，其實咁我覺得都有 咁咩？你話跟得好貼， 未跟住之後又嚟啦。不過需要可能要隔一段時間， 係儲一儲先。 嗯，因為製作需時 啊，係啊， 佢製作得靚啊，需要嘅時間亦都多，都唔知燒壞咗幾多部電腦。呢個都唔係講少，因為佢哋嗰啲 graphic 用咁多咧， 厲害啊！ 真係會燒壞電腦嘅，即係啲電腦搏電腦咁樣噶嘛。你知製作公司佢撳得啲 graphic 多嘅時候，佢真係可能跳 fuse 都唔出奇。 唔緊要，佢賺咗咁多錢， 咁啊係 買得翻嘅， 包埋㗎啦， 買超級電腦都得㗎佢哋。誒嗱，咁啊講開呢個鬼滅之刃嘅時候，其實想講咩咧？就係想講呢一個關於紫藤，佢入邊咧就其中一即係有啲有棵植物咁就叫做紫藤，咁大家可能有啲印象，咁但係如果你唔知咩叫紫藤，唔緊要，我形容俾你聽，有少少似咧就我哋譬如提子，大家知啦，唔係提防騙子嗰、那個啊，唔係上次同阿 Sir 傾嗰個提防騙子，係講嗰啲即係我哋種嗰啲葡萄咧。咁佢咪去呢啲攣藤植物咁樣嘅，跟啲葡萄咧，佢就會喺個嗰啲架上面咧，就一抽一抽咁樣掉翻落嚟咁樣噶嘛。咁我哋就可以咁樣用呢個方法摘葡萄嘅。咁佢紫藤咧，其實望起上嚟咧，就好似哇好多好多好細粒嘅，同埋好靚嘅紫色嘅藤葉啊，咁樣就由呢一個藤架嗰度咧就延伸出去。咁個畫面咧係真係好靚嘅，咁而且咧佢靚嘅紫藤咧嗰啲植物咧更加係如果你話日本嘅更加有啲係上百年歷史，咁佢更加咧就會好密啦，好靚啦，同埋有啲少少瓦嘅光，光又有通常閃靈靈，但係嗰種瓦嘅紫色嘅光咧，慢慢淡出嚟，就令到你覺得，哇！原來植物有一個咁樣嘅層次去到欣賞。 即紫色係佢啲花嚟嘅，紫藤花嚟嘅， 係啦，係花嚟嘅，係紫藤花嚟嘅。咁佢就嗰種紫色咧，係叫淺紫或者藤紫啦。日本有陣時紫係紫色都分好多種，佢就藤紫色咁樣嘅。咁所以望起上嚟，其實我覺得都幾靚。 通常咧都好似一埲牆咁樣咧，種到一排咁樣，咁咧就垂落嚟，即係好似嗱遠睇就好似一抽抽提子咁啦。但其實近睇咧就好優雅，即係一朵朵咧紫色淺紫色嘅花咁樣樣，咁一排咁樣咯，好有氣勢。 係啦，好有氣勢嘅。咁我自己亦都有見過紫藤，無論係真嘅定假嘅，因為你發覺而家香港好多假嘅紫藤俾你睇， 系咩？ 系啊，因为商场做好多嗰啲鬼灭 feature 又好，或者乜咁，佢就一定系嗰啲招牌货啦，摆晒啲紫藤喺度。咁或者有啲真系佢谂住货你上花，但系又冇咁多真嘅紫藤喺度咧，佢就用嗰啲塑胶嘅紫藤，系啦，冇错啦。又或者做条紫藤隧道嘅。 哦，好似之前唔知系咪北角定系边度， 系啦，北角都有，系啦， 都系假噶， 假噶，长摆长有嘛，可以打埋啲灯上去，咁啊， 你去咗未啊？ 我就系冇去啊，我睇啲相，我以为系真噶。 如果佢假嘅，咁你咪可以而家仲去都仲有咯， 因为插咗要， 即系一年四季， 系啦，一年四季都有，你谂起上去就可以啦。 咁啊，紫藤咧，其实即系你如果有睇到鬼灭，点解都有关系咧？因为佢入边嘅剧情就讲到话紫藤咧。其實如果你俾嗰啲凡人去到袋住啲紫藤做嗰啲叫做守護嗰啲咪護身符，嗰啲護身符咧，咁嗰啲鬼怪就會遠離你啦咁樣。因為其實佢哋本身咧都真係有呢一個文化傳統喺度嘅。咁紫藤因為個讀音咧比較特別少少，佢叫符之。符之其實同日文一個字叫做不死，其實亦都有相近嘅一個讀音喺度。 咁即係老禮嘢嚟嘅咯喎， 老禮嘢嚟㗎， 植物 係冇錯係老禮嘢嚟㗎。咁佢由於發音 日本啫，你喺香港種。嗰啲喺長嗰啲 靚就得噶啦， 就唔一定係同嗰個意思有關啊嘛。 因為佢叫紫藤啊嘛，唔係叫做附枝啊嘛。紫藤好唔好熱？可唔可以攬到好熱頭嘅嘢啊？ 好啊，附枝喎，就唔係。 咁唔好種喎，香港咁啊，即係唔啱 feel 啊！咁其實因為佢仲有一個好嘅意思喺度啦，咁而且咧，即係你知以前日本好多唔通好多嗰啲皇親國戚啊，嗰啲貴族咧。好中意自己嗰啲紋啊，即係一個圓圈，跟住畫個 logo 嗰啲嘅紋咧。咁佢哋亦都有好多用呢一個紫藤去到做 design 嘅。咁加上咧，其實原來呢一種紫藤花咧，經過加熱之後啦，佢可以變成呢個天婦羅同埋一啲蜜饯啊、果醬啊，經過調節之後咧，可以安心食用嘅一種植物嚟嘅。 哦，即係其實同埋即係同攞咗佢嘅顏色都一樣啊。 係啦。 系啦， 佢类似嗰啲蝶豆花咧，咪紫蓝色嘅，咁而家啲人咪越嚟冲嘢饮咧，就紫紫蓝蓝咁，即系类似嗰啲。 类似呢啲咁样嘅感觉啦，咁当然啦，都系讲翻嗰句啦，你唔好枕住就咁自己炸，即系正如嗰啲咩，而家好多红色嗰啲跌落嚟嗰啲咩，嗰啲粥咧，又棉花木棉系啦，木棉咧，咁你都唔可以喺街嗰度自己执嚟。咁樣自己當中藥啦。 我以為講到係咩，好似阿 Kitty 話種嗰啲咩羅 羅勒啊， 羅勒 葉啊。 我以為咧，即係大廈外邊有咁多呢啲咁樣啊，伸隻手出去摘啲入嚟入讚得唔得㗎？咁樣唔得㗎。 喂，唔得喎！但係因為平時就算嗰啲羅勒啊，嗰啲薄荷葉咧，就算你自己養咧，你都要用嗰啲可以食用嘅肥去到施肥先得喎。即係 冇錯啦， 亂嚟㗎喎，係啊。 即係可以用自家嗰啲肥唔得㗎？ 你自家嗰啲自己食翻，我就唔過敏啦。咁但系如果你落嗰啲化学肥， 你冇带翻嚟俾我哋食 ，OK？ 自己 我施个肥， 我施个肥话我种咗啲嘢， 自己静静地喺度施肥， 有机啊， 有机都系有机嚟噶嘛，系咪？ 有机啊， 系啦，咁啊，所以咧，其实而家即系呢个紫藤咧，咁啊，亦都喺唔同地方都引起一啲喂大家都几中意嘅一个感觉啦。咁啊，香港其实咧都有紫藤花嘅，揾翻咧，咁啊呢一个各区都有啲紫藤花，咁啊俾大家咧可以欣赏啦。包括嘅地方有啲咩咧？ 真噶嘛？呢啲系 呢个就真噶啦，呢个真嘅系啦。不过大家唔好手多啊，因为喺我印象当中咧，真嗰啲紫藤花其实都几脆弱嘅，即系你摸得多，唔知系咪啲手氣啦，定過咗啲菌啊咁嗰啲咧，咁就好快脆就會枯萎咁樣，咁所以咧都係眼看手勿動比較上理想。咁你其實你紫藤花即係離遠打下卡咁咪算咯，係咪？你 喺邊度啊？ 好啦，幾個地方，屯門有啦，咁啊另外亦都會見到深井都有喎、 啊， 深井有叫做喜香農莊，咁啊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 佢唔知呢个都， 哇，完全唔知喺边度。 好啦，另外仲有其他地方嘅，时间关系啊，大埔海滨公园，呢、這个我都唔知道原来大埔有、啊。因为大埔咧，佢有樱花啦，之前都同大家讲，大埔樱花唔知谢咗未？ 但其实大埔海滨公园有 好多 植物嘅， 即系唔同类型， 系 啊， 佢越种越多，咁你种开之后，发觉会反应好，咁唔知系咪佢哋嗰啲农夫咧就喂试多几只啊，咁样又试下，真系咁个氛围又喺度，嗰啲雀仔越嚟越多，咁啊变越嚟越鸟语花香。 呢个可以睇，仲有边度有？ 港岛方面嘅朋友咧，可以去呢个动植物公园，系啦，动植物公园嘅紫藤咧，亦都系盛放嘅，咁啊大家就。可以見到佢有啲叫做木架咧，咁啊有啲木架喺度，跟住嗰啲紫藤就種喺啲木架嗰度噶啦。咁啊離遠都見到有啲，佢就唔係好似日本咁誇張嘅，成抽咁提子咁跌落嚟嘅。佢咧就喺個木框嘅側邊嗰度咧就垂垂咁樣落下咁樣，咁個感覺咧其實都幾靚。影相嘅話咧。都唔錯啊！個效果 唔知買唔買到呢啲種子嘅咧？ 係咯， 即係如果有 自己種 天台嗰啲朋友， 我都想啊！ 咦，你有天台喎、啊？ 垂翻落去啊！ 仲好想要約我哋嚟睇啦！ 要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